单位、受雇员工以及以外聘合约向住客提供服务的人士，包括全职、兼职和替工，并且在今个月21号至3月2号期间执勤的，需要在今个月7号至21号期间按照公告指明的规定和程序进行检测，而有关检测样本必须是非自行采集的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当中17宗是本土病例，死亡个案并没有增加。其中3宗新增本土病例来自上海，2人住在黄埔区，1人住在宝山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和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6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27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54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8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3.4，升2.4；小米集团27.8，系跌1.2；腾讯控股731.5，跌4.5。新上市的深通医疗是报20.5，美团404元，跌10.2，中国平安93元，是升3.2，亚盛医药是报46元，跌2.8，中国海洋石油8.67，升2.1，比亚迪股份257.4，跌9.6，保利协鑫能源3.11，升1.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575，瑞士法郎8.623，澳元5.925，加元6.064，新西兰元5.594，欧元9.328。每百日元对港元7.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514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6,8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76美元，卖出182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葵涌嘅大厦街，由于有火警啦，咁影响到而家沙咀道左转入德士古道去大窝口道方向咧，就系受阻噶。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沙咀道左转入德士古道去大窝口道方向，咁另外咧都不能够由德士古道转入去大窝口道啊，亦都不能够由德士古道啦转翻入去大窝口道，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青山公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就车多，锦田公路去回全锦公路方向近着高埔村一段挤塞龙尾在坳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宝林北路马油塘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你言下之意咩意思咧？ 啊，你惊分心，因为太 系啊， 太完美， 太完美啊！真系，你知唔知我而家咧对呢啲镜头咧，唔单止我敏感，我个仔都好敏感咧。 系啊，即系佢见到镜头咧就即刻乖系嘛？ 啊，点啊？做呢行噶系咪？注定食呢行饭系咪？ 哦，佢好有敏感，佢好有潜质啊！对镜头敏感咧，譬如我今朝走嘅时候咧，都要帮佢做埋呢个 cameraman 咧，就 set 好咗个 zoom 俾佢上堂啊嘛。 哦， 咁、okay, 但系咧佢好有嗰种觉悟噶。他本来坐在那里望住镜头啦，咁、一见到开咗 camera 咧，咁然后我谂住走嘅时候，我就话：我话仔啊，食埋个包先啊，仲有五分钟上堂。 哦，咁佢梗系话， 佢第一时间就话：爸爸唔得啊，删咗个镜头先啦，唔要俾人睇到食嘢。 咦，咁醒目啊？咦，佢咁醒目啊？ 又唔系冧瓜？ 系啊， 知道 食面包啫嘛。 佢知道要， 佢知道唔，佢知道唔应该俾人哋喺镜头面前睇到。你话、 哎， 你话系咪真系食呢行饭 啊？我话你系咪应该向你个仔学习啊，曾志豪？ 系点样咧？ 接收翻嚟嘅信息咧吓？ 唔系嗱，我觉得咧呢、這个可能系嗰种叫做自我嘅要求啊。嗰种纪律嘅检，即系嗰种嘅高标准啊，应该都系遗传嘅。 我头先先同你讲，你而家向翻你嘅仔学习啊，曾志豪。啊，你真系， 但系你一早就大欢乐俾 我。系啊，我想话咧，呢一种咧对镜头嘅敏感咧，其实唔系个小朋友有做噶。譬如咧，因为譬如佢九点半上堂啊嘛，咁有阵时我早啲帮我开定个 cam 咧，譬如我九点二、九点三一开住个 cam 咧，就有其他小朋友咧就已经所谓在线啦，你就会见到佢一格格画面喺度咧， 即系个弹晒喺度啦，好乖啦。 咁有冇得好似即系等于上堂前大家坐喺课室嘅时候可以倾偈啊？ 系会噶，会噶。 可以噶，系咪？ 可以噶，因为佢未够钟啊嘛，咁大家咧都会见到对方个样咧，大家就会话：哎呀，小明你喺度啦，小美我都在啦，哎呀，小强都喺度。但系咧，你见到其他小朋友咧，无论系佢哋啦，佢哋后边个家长啦，定系有阵时系工人姐姐帮佢啦，全部都冇任何咧镜头回避嘅意识嘅。包括佢会喺镜头面前换衫啦，小朋友系啦，包括会喺镜头面前咧直接闹佢啦，快啲啦，换衫啦， 有冇听过啲难听嘅说话？ 又唔算好难听， 系咪唔记得咗咧？即系个 mon 开咗同埋未 mute 声， 冇嗰个意识，冇嗰个意识喺度，系啊，呢个就好得意噶。 咁你同我倾偈话，你又惨啦，头先俾你妈咪闹你，唔好唔开心啊咁。 哦，咁佢哋又唔系去到咧咁小大人嘅。 如果我系家长咧，我会好有兴趣望下嗰啲同学屋企系咩环境 啊？会啊会啊， 间房咁大嘅， 系啊系啊，好似譬如阿请伯你间房咪够大咯， 系啊，有啲装修系点咧？ 系啊，所以都好得意噶，即系咧，你见到佢哋有啲咧肆无忌惮啦，咁我仔咧醒到爆炸嘅。总之未够钟之前咧，一定闩咪啦，闩声啦，于是乎无论点样换衫俾人闹啦， 因为个阿爸高度警觉啊嘛，曾几何时应该都教过佢，哇仔小心啊， 系啊系啊，千祈唔好乱开咪， 唔系啊。阿曾志豪仲会用一啲名人啊、政要啊嚟到嗰啲哈碌事件嚟去做例子，咁佢知道有几肉酸， 俾佢自己咪系咯，做得好啊！ 你讲错嘢，俾人罚停课啊！ 停赛嘅要嗱，不过咧，既然都讲开话，大家咁辛苦上呢个 Zoom 咧，咁可能咧有个喜讯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你咧已经厌倦咗咧，仲同大家做呢个网友咧，都系想做翻朋友同学嘅话咧， 想见面嘅话咧，即系攞住啲玫瑰花要见面。 嗱，咁咧有个前提啦，各位同学仔，你要由而家开始咧，好好咧 说 服你嘅老师 ，Miss 啊，唔该你啦，靠晒你啦呢次， 你唔做我冇得做噶啦， 系啊，咪仲要咁嘅 ，Miss 你 检查， 系啊，你攞个鼻嚟啊 ，Miss 啊，避无可避啊，攞个鼻嚟啊，帮我帮撩两下啦。系啦， 痛噶 吓，系啦，嗱，再唔系就 Miss 啊，你擘大个口啦，系啊，我帮你，我帮你撩喉咙啦，咁样。 Miss 啊，你唔做我冇得翻啊，咁点啊？ 系啊，嗱，点解会搞成咁咧？因为教育局咧，佢哋就似乎有个建议咧，就话啦，咁啦，如果咧真系想全港有限度复课啊，佢都有个指标嘅，即系由而家六分一嘅全校学生咧，佢就可以俾你去到三分一啦，咁样。咁但系佢有个前提嘅，佢就话睇下可唔可以咧，就系啲老师。每14日都要做一次检测，是阴性的就可以给你等等你就可以回学了。 那次检测是自费啊？ 睇个势就好似系啦，我都未睇到佢又冇话即系会资助佢啊咁样。 有啲咩群组即系有啲特客我唔系喎，真系唔知道。 佢又唔系群组爆发，又唔系的士嗰啲啊嘛。 除非你话教育局喺开翻呢一个面授课程嘅同时，有一个附注就话将佢列入一个系必须要检测嘅每14天咁样，咁可能。 唔知可唔可以变咗呢一项个规定咧？佢哋可以唔使钱嗰只咧？ 系啊，嗱，而家真系未睇到咧，佢有冇话即系送俾佢送 俾 佢免费啦？ 系 啦，咁但系咧嗱，好惨啊，因为咧我头先已经听到有好多家长咧打去啲风险节目嘅时候咧、嗯，第一时间就话嗱，你啲老师啊，如果你唔肯做检查嘅话咧，冇得捞啊！停薪留职啊，或者停职留薪啊，咩都话要罚佢哋。 点解啊？ 系啊，佢话你哋唔肯咧，你哋唔肯做呢啲咧，令到我哋有得开学嘅嘢咁样。 咁样个老师敏感嘅，咁点啊？皮肤敏感。 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好惨啦，因为咧，即系一嚟就嗰笔钱都未讲边个俾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觉得都唔系净系钱嘅问题啦，咁可能个老师都会谂咧，就系、是、其实咧一间学校里边咧，师生嘅比例应该都系学生 多 好多噶。 啊 同埋，如果你要講話願意遵守戴住口罩咧，唔會掹走口罩嗰種機會咧，咁、嗯、又係大人咧會聽話啲嘅喎，係咪啊？相對都係 玩下玩下 咯，係啦。中學咧都仲 OK 喎，因為即係一個大個仔大個女咧，即係學生我講緊。 係。 咁小學生嗰啲咁點啊？ 係啊，所以有啲 你唔係淨係講中學噶嘛，你小學都係噶嘛。 係啊，有啲慘啊！即係我哋唔係話咧所有檢查都唔應該做，但係個問題係。嗯咁唔夠喎，即係如果我係家長咧、 嗯， 其實你唔係安心咗，你就會覺得話 邏輯好似唔夠全面。 係啦，嗱你諗下，如果譬如我哋香港電台淨係話咧SPO 以上嗰啲咧就要做檢測， 高層 嗰啲就要做檢測，咁咧老闆就唔使嘅，訪客又唔使嘅，咩都唔使嘅話咧。你话点咧？几开心咧、 啊？ 真系 尽做啦， 系啦，你又 系咯，尽做啦，真系 好唔苛刻啦，系咪先？即系其实教育局 你讲我哋， 唔系我讲紧啲人啊，即系啲人讲嘢啊。我讲即系嗱，譬如而家已经教育局已经讲咗啦，即系建议老师去做啫嘛。咁问题系如果系唔系嘅话，唔系个个都做到嘅话，咁咪佢已经话啦，翻半周 同埋系存疑咯， 三分一三分一同學翻嘅，佢哋安排到佢咪得咯。 係、哎、啊， 我都有講另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呢種咧十每隔14天咧做一次檢測咧，其實喺市面上咧，有一啲行業咧，佢哋已經係咁做嘅。 啊，係啊，係 啊，佢哋行業本身已經係要求咁樣做，所以每兩個禮拜佢就要檢測一次。 我咧有一次咧， 有啲朋友咁講， 出去食嘢嘅時候咧，聽到有個姐姐咧，咁佢就話啦。嗯哎呀，你唔使担心，我嚟咗呢区，咁啊即系去咗油麻地啦，佐敦啊。我谂住嚟到呢度嚟探下你，咁样，知你哋嗰度咧封啊，咁啊睇下你点 啦， 咁啊。 唔使啦。 唔系，咁跟住咧佢就话，佢就话， 哎呀，你唔好嚟啦。 唔系， 我唔想成晚对住你啊，因为一封咗。 唔系，跟住咧嗰个姐话，哎呀，你唔使担心，我咧已经检测咗5次噶啦，咁样，即系佢话担心对方咧听住 我 哋面。 系啊， 我未。系啦，咁跟住佢话我检测咗5次，跟住啲可能对方又问翻点解咁多咧咁。佢话因为咧佢系做 promoter 嘅，即系话 推广员， 系 接触人咯。 你知推广员咧，佢哋话有几高要求噶，因为佢哋会去啲大嘅百货公司里面咧，去开一个 counter， 跟住就 sell 嘢啊嘛。 系， 其实每间百货公司咧，佢哋都要求咧嗰啲职员咧一定要有阴性检测咧，先至俾佢摆档噶。咁所以佢咧就游走咗唔同区份嘅大百货公司，所以佢话佢已经检测咗5次啦。 哇，犀利喎！所以嗰啲反而多喎，真 系。 咁啊，有啲檢測咧就真係雖然唔係越多越好啦，不過多咗咧會令你安心啦。有另一樣嘢咧，就越多越好嘅。 係咩啊？哦， 送禮物嚇、完美嘅 tag 啊，真係。 係啊， 新蒸頭，我哋咧再接再厲啊！ 你咁樣嫁，你又拗人哋喺度再送一次。 哎呀， 唔係你拗嘅咩？ 原來對家都唔知幾歡喜啊！ 係 啊， 你好中意我哋節目 獎啊！佢哋自家設計嘅利是方。 係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再下一城啊！呢、這、一個咧文教組嘅牛年靚靚利是封咧，我哋今日又要再送出啦。不過都要你答問題先嘅。 係、啊，同埋咧就係 quota 有限啦嚇，送完即止啦嚇。 又講呢句，琴日先講完啫喎。 唔係咁， 總有限嘅。 唔係我哋加一句 quota 有限啊，括弧每日。 啊係啊，真係冇啦，仲有。 你又講呢句？ 我哋逐日計嘅。 逐日清啊，逐日清零啊！我哋而家要。 問咩問題啊？ 我電話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只要你講出我哋風騷快活人節目其中一個節目主持人。 讲得出 系啦，系啦，要讲得出。讲 全名啊！ 要讲全名系啦。 咁啊，不如讲埋身高啊。 唔得啊， 体重啊， 好难。 要求做咩啊？ 系 啦，又讲埋性格好冇？ 好啊，讲性格啊，好啊。 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咁咧就登记咗，咁啊，利是封就会送咩俾你噶啦。 有王菲的红豆啊，喂，程振鹏啊， 系啊， 你知唔知头先咧？我哋出问题嘅时候咧，本来咧，我哋谂住话，即系讲主持人个名咧，叫做卖大包益街坊啦、啊。 其实都系有需要 嘅。呢个难题喺度。 点知原来系难题嚟嘅，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曾志豪，你系真系麻鬼烦啊！你 系咪我啊？应该唔系程振鹏啊？嗬，应该系我啊。 系曾志豪你啊？ 系我啊！我哋收到有个面书嘅听众咧，佢就有听我哋节目，佢即刻回应我哋。 系 佢话啦。喂呀，头先呢嗱，我要咁样演绎㗎，佢话头先你点咩淨係讲的士群组、你就唔讲呢其他群组呢都可能係需要做可能你话集体检查嗰啲咁样啦、又或者受到感染啦。咁 OK 嘅，其实一个意见我哋可以接受㗎嘛。不过令到我哋有啲无限唏嘘，同埋我哋要再多啲检讨。特别係我啊，我要多啲检讨嘅。 你呀曾志豪。 就係佢成个句子嘅称呼。 咩事啊？ 佢係点样形容㗎呢？佢就话啦，黄耀祖，你啱啱点解净系讲的士群组？你有其他群组你唔讲嘅？ 我哋讲有讲的士群组， 唔系唔系，重点系黄耀祖啊！ 咪系咯，你又系嘅。 咦，黄耀祖、 啊，黄耀祖阿祖啊， 系啊，佢好挂住佢。 咩而家我？ 唔系你定我，好似系我嚟噶。头先讲的士群组系我嚟噶。 系啊， 系 啊，证明啊，唔系证明。首先阿祖深入民心，呢、个系值得庆贺嘅。第二。证明啊，我同阿祖嘅神水越嚟越似，佢冇得唔开心嘅呢啲。我哋啲衣着品味啊，成个 style 越嚟越似啦，真系。 如果打阵想攞利是封嗰啲听众嘅，答咗黄耀祖俾唔俾佢啊？ 俾，叫黄耀祖俾佢咯。 系啊， 叫黄耀祖自己印，阿祖自己有利是封印落去。 咁我哋咪要再播一次我哋嘅色 tune 啊？ 我哋自报家门先啦。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听众朋友。 喂，你叫翻我先得噶。 你叫我哋先。 系啊， 喂，咁你系黄耀祖啊？ 我是啊。 仲有阿桂花田喺度， 系啊，喺度。OK， 做咩唔叫我哋啊？ 好，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咧。我哋有文教组喺靓靓礼士峰咧，只要打嚟登记咗，系答啱题目咧，系啊，就会有一份嘅诶礼士峰送翻俾大家嘅。 系啊，同埋、啊、我都想回应嗰个听众咧，佢好似好激动啊！佢话咧做咩就系讲的士群组啊？佢话 诶 嗰啲，佢话嗰啲玩到出事嘅跳舞群组你唔讲。其实头先我讲嘅意思咧系话系啊，有好多群组佢哋都有做检查，譬如的士咧系我最记得佢哋大家都需要做检测噶嘛，就任何怪责嘅意思都冇噶。 外佣都好似系有一轮系外佣。 系啊，所以咧、啊啊，明白噶啦，阿、啊、黄耀祖啊，咁我哋讲拜拜咯，黄耀祖。我哋而家听新闻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学校如果能够安排全校教职员定期每两星期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相关学校有条件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课堂。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质疑，即使全部教师愿意接受检测，学校亦都不会变得安全，不能够有檢測完就安全的概念。被問到會不會增加學校的壓力，戴德正說任何工作都有壓力，但希望受過教育或者文明理性的人思考怎樣令到學生更安全回校。他又說會同教職員開會討論，如果大家都願意檢測換取申請全面復課，他不會介意。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在同一個節目表示，教育局可能釋出善意，提供太平門給極有需要的學校，讓教職員做檢測並且申請全校復課。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本港疫情有舒緩，但是個案未清零，疫情都有機會反覆。他說隨著疫情放緩，政府防控政策有很多地方需要調整，才能夠在低病發情況之下有效斬斷餘下的傳播鏈。他舉例說，如果在推行強制檢測的同時鼓勵有關大廈附近居民願檢盡檢，用盡每日號稱的100,000檢測量，才能夠找出隱形傳播者。對於學校全體教職員每14日檢測，可以申請農曆新年假期之後全校復課。梁子超說，如果隔14日才檢測病毒，已經不斷傳播至很多代，未必能夠靠比較疏的檢測控制學校傳播風險。政府昨日再在沒有預告之下，將三個地點列為受限區域進行強制檢測。其中土瓜灣定安大廈 D 座的行動早上大約6:30完成，截至午夜12:30，有大約241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柴灣興華一村美華樓的強制檢測行動早上大約7:00完成，政府說有大約1820名居民接受檢測，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亦都派員到訪柴灣受限區內大約760户，大約38户冇人應門。屯門風景園第一座嘅受限區域內，政府今朝大約7:00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2:00，大約487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有少部分樣本檢測結果仲核實緊。政府在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56户，大約28户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跟進。南韓過去一日新增451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連續兩日在400宗以上，累積確診人數逼近80,000。在防疫措施之下，第三波疫情在今年以来有回稳趋势，但是近期单日确诊宗数上升，引发疫情在春节假期转差的忧虑。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同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唔稳定同有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40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75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5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5.2升4.2，小米集团27.75跌1.2。腾讯控股731元跌5元，美团402.2跌12元，新上市的深通医疗20.45，中国平安92.6升2.8，阿诚医药45.15跌3.65，比亚迪股份258.6跌8.4，中国海洋石油8.67升2.1，保利协鑫能源3.18升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08，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8，人民幣6.458，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6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日經平均指數報28,516点，跌130点，港金現價報16,8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1美元，卖出1,82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啊啲意外事故先啦。就是呢个大榄隧道啊，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呢就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一带就多车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呢去九龙方向比较多车。之前呢就呢一个葵涌啊，葵涌大厦街嗰度呢因为有火警事故。大厦街嗰度附近咧，曾经有啲改道安排嘅，沙咀道啦，同埋德士古道咧，曾经有改道措施。现时嗰度嗰啲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啦。不过交通仲系繁忙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青山近住青山公路一段咧，仲系多车嘅。德士古道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一带仍然系多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还是多车的，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区路面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平石村一带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去到钻石山。新界就锦田公路，锦田公路东行去全锦公路方向，近住高埗村段交通仲是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一呼一吸，山水间，明月下，一时呼不淡墨，一时简洁灵动，水墨里。蕴含住几多哲理与禅思？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专家教你从技巧、画家背景、艺术理论等等，轻松学识点样欣赏国画。星期六晚8点，港台电视31。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你有冇听过《金玉其外，败水其中》呢？系啊，你系咪讲紧嗰嚿橙啊？出边个样好似好靓啊，打开里边咧就邋邋遢遢、滑滑突突咁样，唔止嘅。生果系咁啦，人都系咁嘅。你有冇成日睇到啲新闻咧？都系话，哇，佢明明咧好靓女嘅，衣着光鲜啦，大方漂亮啦。但系原来佢好喇喳嘅，可能佢咬咬指甲嘅，可能佢咧咧咧啡啡嘅，可能佢翻到屋企咧啲衫乱乱咁抌嘅，系呢类人咧大有人在嘅。譬如呢几日咧，我又睇到个新闻咧，就话喺台湾咧，佢哋就遇到一啲咧好可怕嘅租霸。点样可怕法啊？嗱，佢嗰个屋咧就系、是、恐怖屋嚟嘅，乱七八糟啦，衫裤堆积如山啦，曱甴尸体遍地都系啦，唔好意思啊，你可能食紧早餐啊，嗰啲咩杯面啊、垃圾啊，甚至乎咧即系吓、女性嘅用品咧随处可见。嗱，呢一个形容出嚟嘅垃圾缸嘅混乱场面咧，都系嚟自一个靓到揼一声貌若天仙，你见到佢前面就想约佢后面，总之佢约你食饭，你想同佢直到夜晚嘅一个美女嚟嘅。咁样嘅形容系咪有好大嘅反差呢？但系佢真系成日都发生嘅。佢呢一个咧被誉为靓女租霸咧，就系咁嘅样啦。个样啊，哇，美不美艳不可方物。但系佢喺屋企个乱嘅程度，亦都系不能够自拔嘅。所以咧就又变成租霸啦，又破坏咗佢屋企啦咁样。咁啊，好多人都唔明嘅呢啲新闻咧，点解成日都会发生咧？就系、是、究竟佢嘅靓咧，点解唔能够带埋落去佢嗰、那个即系实际嘅居住环境里边嘅咧吓？咁我谂有两个原因嘅，除咗咧就系、是、话喂样靓唔系大晒噶，样靓佢一样可以好混乱啦。系呢、這个固然系第一种嘅情况啦。我谂第二种情况咧就系佢系咪唔识执嘢咧？即系会唔会越系呢啲即系你话大家闺秀啊好靓嗰啲人咧，其实佢嗰个整理嘅能力咧可能系好低嘅咧？因为喺呢一个新闻嘅下方咧，即系大家不停喺度有啲新闻一齐连结去比较嘅时候咧，原来有同场加映咧，另一单新闻都系咁嘅。佢话咧，亦都有啲靓女明星咧，佢嘅闺房咧非常之咁垃圾、污糟不堪。头先讲嘅所有特征咧，全部齐晒嘅。不过咧，佢再夸张啲，佢直情系咧，你会见到佢挤咗成年嘅饭盒啦，即系挤咗成年嘅饮品啦。佢嗰啲化妝嘅一個個棉球咧，就全部變成咗灰嘅煤球啦咁樣。而最令人哋難以置信嘅咧，就係佢出到門口咧，佢一 on camera 咧，佢係一個 artist 嚟噶，佢仲有一個性感美女啊，即係唔係淨係一個普通靚人啊，佢直情係靠個靚嚟揾食噶。嗱，但係佢都係唔識執嘢，佢哋完全都係冇辦法可以有呢個自理能力噶。所以咧，你下次如果真系要再追女仔啊、拣老婆嘅时候咧，我谂你都要睇定啲。喂，佢好靓啫，唔代表佢对居住环境嘅整齐同埋嗰种要求咧，一样都咁靓嘅。咁所以有见及此，我一定要推介你睇呢一条嘅 YouTube channel， 就系等等整理师嘅工作日常。你知道啦，日本啦同埋台湾咧，其实香港都有噶。新兴咗呢个行业咧，都一排噶啦，就叫做整理师，又或者你叫做收纳师。佢就专门咧就系帮你咧就打理屋企里边嘅整齐啊，货品点样帮你分类啊咁样啦。咁啊，其中呢个 YouTube channel 咧就叫做呢、這、一个未阳子啊。佢咧就做咗个 YouTube channel 咧，佢就话自己学咗做呢个整理收纳。咁咧跟住佢就回馈佢啲 fans 啦，因为佢 YouTuber 嚟噶嘛，就去到咧帮佢哋咧就去执衫啦，去整房啦咁样。佢个标题好简单啫，佢就问啦：点解执间房 要用6000蚊台币，咁你计翻到1500蚊咁上下啦吓。佢就问啦，点解执间房都要1500蚊嘅价钱咧？我自己点解唔可以执咧？嗰、那个整理师佢就话俾你听，呢笔钱啊，你真系好抵俾嘅。佢会化身成为啦啦队啦，佢会化身成为呢个分类嘅呢一个工程师啦，佢仲会帮你抌垃圾啦，帮你点样去咧慢慢清洗啦，按部就班啦。所以咧，你睇完呢条片之后咧，真系点样可以由垃圾缸变翻咗一个住得人嘅好地方，我谂你可能都会心动啊！使唔使一系就自己读翻个课程，一系就揾人帮一帮你？系啊，整理下自己嘅房间，可能就可以令到你身心都得到整齐嘅。如果要俾钱嘅话咧，我会出重金150蚊，请桂花田帮手，因为佢执嘢真系有一手嘅。啊，唔知道我哋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嘅程振鹏。你屋企使唔使揾人帮你整理啊？你有咁多呢啲咁得意嘅公仔，又或者你同我哋开单开到头都出烟嘅时候，有冇人要帮你啊？ 哇，咁讲緊係两样嘢喎、哦。我两样都好想有人帮喎、哦。自己屋企執嘢就梗係好啦。原来桂花田咁叻啊。咁我打就问下佢先。咁啊公司嗰啲咁嘅文件处理同开单如果有人帮佢梗係好啦。 哦、你而家言下之意冇啊。 我想请个会计仔啊。 你而家冇人帮你咩你嗰啲姑娘啊助产士嗰啲成日都帮你喎、哦。 有人帮冇用㗎。本身个人资质蠢啊嘛、 哦。你又话佢哋。 更多人咯。 哦话佢哋错， 你做乜对号入座啫？好啦，哇，跟住落嚟呢样嘢咧，真系要揾人帮啊！如果发生喺我嘅身上或者我自己屋企身上啦，啊，因为实在咧呢个咧就系、是、唔知会唔会系每一个业主啦，又或者唔好话一定系业主咧，你住紧一间房屋嘅朋友咧。你都會有一個咁樣嘅擔憂呢嗱，彭仔自己咧就向來都係多呢一種嘅擔憂嘅，係咩咧？就係、是、爆渠啦，即係屋企啊！我成日都好驚咧，就係萬一有一天，哇 ！touch wood 講句爆屎渠啊，哇！或者係嗰、那個馬桶有啲乜嘢嘅異樣咧，我肯定咧會係癲咗啊，一定會咧歇斯底里到咧。唔难以形容啊！咁啊，而呢一种嘅情况咧，真系好彩就未遇上。不过咧，今日咧睇到咧喺外电方面咧，就有一个新闻咧咁讲嘅。喺呢一个嘅外国喺英国嘅曼彻斯特咧，有一个男士咧，佢半夜嘅时候咧，听到咧个浴室咧有啲噗噜咁样，好似烧炮仗咁嘅声。咁然之后跟住咧，佢就见到咧呢个嘅马桶咧发生咩事咧，系不停喺度咧涌出一啲咧。白色嘅泡沫、哦、就好似咧啲番碱泡咁样嘅，系咁不停系咁呕啲泡出嚟，真系呕白泡啦。咁啊，最终咧佢系连续3个钟咧不停止咁样，佢想阻止都阻止唔到，个马桶咧就系咁呕啲白泡，咁啊整到咧成个嘅浴室咧都系白泡，甚至乎涌到出嚟厅啦咁。哇，实在太严重啦呢啲咁嘅情况，系咪？咁啊，当然啦。呢一位嘅男士就梗係问佢嘅业主发生咩事啊咁。咁最后嗰个嘅解决方法会係点呢？咁呢一个外电呢就冇讲到佢最后嗰个解决方法係点。佢只係将呢一个呢咁吓人嘅画面呢係报道出嚟啫。咁如果你想睇下究竟其实发生咩事啊，万一我哋自己屋企发生咁嘅事，我哋有冇得有啲常识可以帮助我哋去处理呢咁。咁当然啦，上网揾下啲短片睇下会唔会有得教下啦。如果你打呢就咁白袍，果然真係有一啲咁嘅情况出现㗎喎、哦。彭仔呢就揾到呢、這个 channel 来自台视新闻，佢有一条短片嘅标题就话啦，马桶涌大量泡沫淹厕所，即係淹没个淹啦，就呢一个系5年前嘅短片嚟啦，原来真系咧时有发生嘅、哦。嗱，片中所见咧就台湾有一位嘅男士啦，咁佢咧就向传媒投诉啦，主要咧就话佢嘅住户嗰一个嘅马桶啊，洗手间咧就系、是、呕出一啲嘅白泡啦，就好似咧今日睇到呢个外电英国个朋友咁啦，但系呢个业主就唔理啦。於是呢佢就由呢个传媒嘅镜头呢去帮呢一个户主呢就去讨回公道啦，希望咁啊传媒嚟到啦，咁啊拍低呢整个过程，真係见到呢嗰个马桶呢睇、啊、到佢点样去呕白泡嘅，佢开头嘅时候呢仲会呢飞弹啲出嚟添㗎，即係好似有力咁样射喺个马桶嗰度呢射啲泡沫出嚟咁样。 直至到咧佢嗰個嘅成個洗手間都真係咧俾佢浸曬咁樣，睇落咧係幾核突嘅，還好。佢真係純白色啫，如果唔係有第二啲嘢都唔知點算。哇！你話原來呢啲咁嘅狀況係點解會出現呢？呢條短片就好啦，因為佢有講解埋點解會發生，同埋呢可以點樣去改善。咁因為有啲喉管嘅師傅呢就分析話啦，其實造成咁樣嘅嘔白泡情況呢係一同一個嗰、那個喉管同埋嗰啲嘅渠管咧有關嘅，咁啊你個大廈咁啊通常咧就你想象下一條直落嘅就係公用嘅喉管啦，然之後每個單位咧喺你嘅單位嗰度亦都會橫山一條喉管出嚟咧就駁落去呢個打直由最高落到去地底嘅呢條公用嘅喉管。咁咧，相信就係話咧，喺你嘅單位同一個公用喉管中間嗰個接駁位咧塞咗。塞咗，咁所以咧令到嗰啲人哋冲水嘅时候咧就冲唔到落去下边再下边嗰一层啦，咁啊塞晒喺你嗰层嗰度，咁啊涌晒出嚟成为一个倒灌咁样咯，咁啊飙晒出嚟啦，原来系咁。咁而通常造成咁样嘅原因咧，小心啊！嗱，如果你屋企楼上咧而家有人正在装修嘅话咧，咁就要注意啦，因为有阵时咧就系啲唔知系咪啲师傅咧，即系大头虾得滞啊，定系贪方便得滞，就会将咧。家居入面咧裝修嗰啲沙石咧，就睇個洗手間個馬桶就沖咗去，咁於是咧就會造成咁樣嘅阻塞啦。啊，你話咧，如果唔知咧，真係以為咩事咁恐怖啊！嗱，呢一條嘅短片再加埋一啲嘅小常識，我彭仔咧會俾喺呢個嚇到面藍啊，塊面變藍啊，同埋咧兩行眼淚慘慘珠嘅呢兩組嘅 emoji， 我都各俾五個佢嘅。啊！你话如果俾我见到屋企咧嗰个马桶呕白泡咧，我真系会喊咗出嚟啦，同埋唔知点算啦。咁如果系阿桂花田你屋企咁不幸咁样嘅状况，你会唔会好保持冷静咧？吓、 啊，呢个经历十不相瞒啦，咸丰年一次时候已经经历过，你都仲好见到个白泡，我见到嗰啲，唉，唔好提啦。 哦，咁有啲嘢都唔好提啦，就 係、 是、电话号码唔使提啦，因为我哋嘅牛年利是封送完啦、 哦 okay、 所以起码系到今天呢我哋暂时都冇利是封再派啦，我哋可以唔使再打嚟，不过可以继续听住我哋嘅节目。 咁我哋都要多谢听众支持啦，咁我哋有机会嘅如果仲有嘅话，咁先再呼吁啦，好冇。嗱，新年咧食品有好多，你中意食啲咩咧？嗱，我啊几中意食萝卜糕、年糕啊！前年咧开始中意食埋咧呢个马蹄糕啊，真系弊家伙啊！年纪大咗，真系食得到，但系啊未必减得到，点算？但系呢啲咧糕点一年先食一次嘅啫，啊，不如自家整啦，咪可以控制下啲份量啊！落调味料嘅时候咧，都唔好咁重手啦，系咪？少盐少糖系最重要嘅。嗱，卫生防护中心咧温馨提示啊，俾市民啦，咁系埋街买嘅年糕啊、椰汁糕啊、马蹄糕咧，其实有好多嘅糖分啊。啊，萝卜糕、芋头糕咧本身咧就有碳水化合物，啊，仲有腊肠啦、腊肉啦，所以咧一件嘅糕点咧，其实咧有好多卡路里噶。食几件其实等于一碗饭啊，如果食到唔停得口嘅话咧，咁你就嗰餐啊，即系嗰餐就食咗几碗饭噶啦。咁至于食嗰阵咧，最好就用蒸啦、蒸热嘅方法啦，啊或者用微波炉啊、焗炉啊，或者系啊易结镬咧少油咁去煎，记得唔好咧重手不停咁落油，哎呀见到唔得喎，好似又再落油，唔好啊！你其实咧煎年糕最紧要点啊？有耐性系啦，细火慢煎就最好噶啦。咁啊，同埋任何酱料咧吓都系肥嘅，即系例如啲咩咧，譬如辣酱啊、甜酱啊、啊麻酱啊嗰啲咧，即系食肠粉嗰啲啊，咁啊已经三高食物嘅啦，咁仲加埋啲酱料咧，就不得之了啦。啊，同埋大家记住啊，食呢啲糕点嘅时候，唔好饮埋汽水同果汁啊，如果咪真系一次都超标啊。咁啊，除咗咧糕点啊，仲有嗰啲油角啊、煎堆笑口枣加埋汤圆，每样食一件咋，你嗰日咧都已经唔得掂啦吓。咁点啊？新年系咁噶啦，咩都唔好，咁样已经冇得出街玩，又冇得去旅行，咁啊食都唔俾人食咩？系啊，唔系唔俾食，只系叫大家咧。有得揀嘅话揀啲对自己健康好啲嘅食物啫，係咪？咁你咪去揀啲少油少糖少盐，或者整煮嘅方法，你咪去自己去揀个好嘅囉，係咪？记住就真係呢，唔好新年流流啊， 唔好趁住呢个哎呀顶得住一年嘅时候咧，但系点知咧喺个新年嘅时候咧食到肥腻嘢多咧就病咗唔好啦吓。今日咧想分享咧通知厨房 channel 啊，咁啊佢题目就系咧腊味萝卜糕自家配方似明灯。咁咧哦，我想话我想找一阵咧片主咧拍得咧即系煮萝卜糕嘅每个步骤都好细致啊。咁啊见到咧佢拣嗰啲材料咧都好靓仔嘅，同埋咧佢嘅描述都好详尽嘅。咁啊。好多 fans 留言咧，都话跟住佢煮啊，真系冇难度啊！最窝心嘅系片主会咧逐个留言回复啊，所以呢个 channel 咧，我会俾三个拍手掌同埋手指公佢。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喺趁住呢段时间咧，自家煮一啲健健康康嘅糕点啦，咁可以贺新年就唔使食肥自己啦。 喂喂，我知佢咩得好开心啊！不过咧，我哋要让路俾小朋友啊！我决定做个大胆嘅决定，翻嚟再咩歌？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手安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手安琪。早晨，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仔。 我哋仲要同台正宵叔叔讲声 sorry， 一阵间，一阵间再听过你只歌啦，台叔叔，好唔好啊？ 系啦，因为咧好紧要啊，我哋而家要介绍呢一个嘅小动物咧。因为其实就太可爱了，我们一定要让路给他们啊，行紧过来啦，好得意。 叫咩名啊？ 系台湾而家好兴噶，养一种宠物鸭啊。 宠物鸭啊！ 哎呀，佢哋好兴养鸭仔噶。 系啊，佢个名咧，你等我讲，佢个名咧叫做柯尔鸭。柯咧就系柯， 柯德利夏平，柯南个柯， 柯系啦，尔咧就系、是、 所以个尔啊， 唔系所以啊， 哦，我知啦，即系个吴尔开希个尔， 即系弥敦道个弥， 系啊系啊， 嗰个 系啊，冇咗公边嗰个， 系啊， 柯尔鸽。 鴨定鴨 咁但係咧，原來佢有另外一個名咧，叫做科爾鴨，即係唔用柯就用科。 好啦， 哦，係啊，係 佢英文名好得意，英文名，英文名叫咩啊 ？Kodak。 科啊， 系诶，科的，你而家走得未？ 科的，系科的，系科的， 咁得意啊！佢点样可爱法啊？ 佢好肥肥矮矮噶， 系啊，佢咧系肥肥白白 嘅， 佢真系同卡通片嗰啲嘅鸭仔系一样噶，系最typical。即是最典型的。 最典型那隻的。 最典型的那個鴨嘴呢，黃色那個嘴呢是這樣彎起呢，它就是這樣彎起。 它好肥。 我知道啊，我知道。是啊。 我看到呢很多片呢都拍它的。 好得意啊，它呢現在呢就台灣興養啦，寵物鴨啦。咁呢原來它們呢是來自哪裡呢？荷蘭啊。 荷蘭啊。 荷蘭來的。 唔好讲啦， 唔系呢只咯， 哦， 柯德， 柯德， 柯德就 OK 啦。 佢有啲特色噶，佢话咧，啲咁睇都见到啦。因为呢种嘅柯尔鸭咧，佢系养唔大嘅，佢最大极都系咁样嘅 size 啦，同埋佢好轻身噶。佢点样轻身咧？佢就等于同一樽嗰啲咩水特咧一样咁重。 即系嗰啲咩补咩力嗰啲咁啊？ 系啊，嗰只水特饮品咁 粗，咁 系大支细樽嗰啲啊， 咁轻噶咋？ 系啊，佢出街都方便嘅。 哦 ，OK， 咁佢食嘢系咪都系同普通鸭鸭一样 嘅？冇错啦，佢食嘢咧就同普通鸭都一样嘅啫，冇话特别嘅。不过咧要注意，佢哋咧系直肠直肚嘅，咁即系话咧佢去到边屙到边噶，同埋都好贵啊！喺大陆咧要卖成15,000元人民币一只啊！ 一只鸭。 贵噶， 哇， 系啊， 咁啊，我哋睇， 即系得富婆先买得起啦。 我哋睇下佢个样子就好啦，咁样。 佢个样子因为可爱到肥嘟嘟，佢冇颈噶，我成日都见到佢啦。 系 啊， 搞 笑。 咁啲人拍片咧，成日就话佢哋几只鸭仔咧喺度互相啄嚟啄去啦，喺度玩啦。 系啊。 哎呀，我都想改翻， 我都想要一只啊。 我谂住改个名叫柯二咋， 系啊， 咁样值钱啲啊。 你不如叫柯， 柯蛋啦， 好啊， 柯蛋，柯蛋。 嚟有关旅游事务嘅投诉升近一倍半，至到5,371宗，成为最多投诉嘅类别。第二多系有关医药同健康设备嘅投诉，有4,699宗，当中超过90%同口罩相关。另外，消委会公布鼠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结果，头三位分别系。疫情爆發，各區現搶購潮，超市推限買令。農曆新年口罩供應短缺，消委會促商户勿趁火打劫抬價。以及國泰重組旗下港龍航空停運。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華南沿岸帶來晴朗的天氣。预测天晴干燥同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唔稳定同有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41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93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9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3.8，升2.8；小米集团27.5，跌1.45；腾讯控股726.5，跌9.5。美团398.6，跌15.6。新上市的深通医疗是报18.7。中国平安92.6，升2.8。保利协鑫能源3.2，是升2.8。比亚迪股份255.4，跌11.6。阿盛医药45元，跌3.8。中国海洋石油8.67，升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572，瑞士法郎8.62，澳元5.922，加元6.064，新西兰元5.589，欧元9.3258。每百日元对港元7.3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9。日经平均指数报28,516点，跌130点。港金现价报16,8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51美元，卖出182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公主道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重复多次，漆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公主道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果栏。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啦，就只系车多少少啊，慢线有意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 加士居道去洪水啦，受漆咸道南嘅意外影响，咁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接近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东涌长东路污水厂方向机场，大老山公路石门马鞍山，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喂，阿田，放大啲，再大啲啊！唔够清晰啊！ 喂，350至600毫米啊，都唔够。 哇，你睇佢姿势唔系几舒服啊！ 喂喂喂，呢两个都作风大胆啦，喺 office 度讲啲咁嘅嘢。 老细，我哋讲紧啊调校电脑舒适嘅观看距离啫。 但你又话姿势唔舒服。 系我哋讲紧将办公室座椅点放先舒服啊嘛。 哦，咁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办公室够舒适整洁，员工做嘢自然安全又快捷。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快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点啊，而家又系11分嘅时间啦，讲下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有程振鹏喺个电话里面啊。 Hello，Hello， 你好，你好。哇，我咧唔记得咗讲啊， 讲咩？ 好邪啊！我哋三个今日又 做乜嘢啊？ 你听我。我哋自己望到自己个镜头啊！ 我睇唔到你。 我哋今日三个都系着咗 hoodie 啊！ 哦， 我唔系啊，我冇啊 ，sorry 啊！ 咩啊？我睇到你度领后边嗰个唔系帽嚟嘅咩？ 唔系啊，得个领 嘅 咋？ 呢个好似 傻子嚟嘅，真系。 哎呀，话得冇夹系咪？ 你咁想同我哋揾共通点咩？ 唔系，我真系想等你哋高兴啊！你哋嘅品味终于系走得上， 跟到你系嘛？跟到你啊？ 系咯，咁或者调翻转会唔会 你 阴功啊？ 系我堕落啊！但系我啲 系咯，可能你品味堕落咗落嚟我哋嗰树啊嘛，真系 拉低咗 curve 系咪？ 拉低咗真系， 见仁见智啦。 OK， 好啦，请出招，边个想出招？ 喂，我有招啊！ 你想出啦，好啦。 呢招咧，焗咗一日嘅，我惊再唔讲咧，焗烂啦会。就系咧，本来都真系一件咧系未有一个答案嘅新闻事件嚟嘅。咁但系咧，今天咧就想话攞出嚟讲就啱啱好。 今日有最新嘅發展。 哦，係啊，點啊？ 咁咧就有冇留意到咧？最近有朋友咧，佢係有心人嚟嘅，因為佢係助養兒童嘅。 哦， 咁咧就喺呢個宣明會嗰度咧，有助養兒童。 哦，有啊，有啊。 發覺咧，收到呢幾年間咧，嗰個助養兒童嗰啲啊，點解好似原來冇大過？有一啲啲相咧，仲係翻翻去再細個啲嘅時候。 不老的傳說啊，係啊， 好奇怪。咁啊，於是咧就去詢問啦，當然係咪？定係會唔會有出現咗啲咩問題？定係自己喂我捐助嗰個助養兒童噶嘛？ 係。 究竟係咪真係啲嗰捐助嘅款項落到嗰個兒童嘅身上㗎？ 呢個當然啦，因為每次咧成日都聽到啲朋友咧話咧，哎我係啦，即係會助養到，跟住咧仲有人回覆啊，以前好開心㗎嘛，即係話哎呀 有來信㗎嘛， 有來信啦，跟住又俾下佢而家近貌，即係佢影翻張相即係 send 翻去俾， 係啦， 而家點樣去發展啊嘛咁，但係咧近排睇啲報道真係好多人驚我， 哇係驚一驚㗎真係。好啦，咁第一次睇嘅時候呢，就係得個事故啦，就未有嗰個解決或者個答案啦。咁今天呢，見到有一個比較 update 啲啦。咁就係呢，香港世界宣明會呢就話，佢哋聯絡返呢埃塞俄比亞，因為嗰、那個涉事嘅個助養兒童係埃塞俄比亞啦。咁就問返嗰邊辦事處，咁呢就話呢，哦原來呢係人為疏忽咁。咁就係話呢當地嘅辦事處嘅同事呢就忘記將佢update 嗰張相就加上去嗰段嘅書信嗰度，咁所以呢就變咗收咗一個係舊嘅呢咁樣。咁之後呢就點樣補救呢？即刻搵返個當事人，即係嗰個助養被助養嘅兒童呢，其實而家變咗一個年青人啦。咁呢就由佢呢親自呢拍返條短片，就同嗰個助養人呢就講返佢嘅近況啊等等，咁等佢安心返。咁喺度呢即係當然啦，就住呢件咁樣嘅事件呢，都係幾關公事件嚟㗎嘛。咁、 啊、 就宣明會佢都即係即刻呢就去講返呢一件事，同時亦都呢即係等啲助養者啊或者其他呢捐助俾佢哋嘅啲善長人工呢，即係可以適宜類呀、啊唔使擔心佢啲善款去咗邊咁樣囉。 係、不過呢佢就有幾個問題呢，可能就揭露咗呢佢哋長期嗰種工作嘅困難係咁樣嘅。因為第一個呢就係相嘅問題啦。咁點解會有嗰個貼錯呢？佢貼錯呢就係一個即係比較籠統啲嘅講法啦。 貼錯門神。 係啦，貼錯係一個籠統嘅講法啦。咁但係佢具體啲呢，佢就話喂你諗下佢搭咩地方呢？佢話以往呢，譬如你話阿塞俄比亞或者一啲比較偏遠啲呀咩非洲嗰啲地區呢，咁佢話啦，你就每一次都要落去影張相，然後呢就要再寄返過嚟俾嗰個即係 助養 者。佢話呢原來喺呢啲偏遠地區呢，佢話你要影相呢都比較困難呀。佢話呢的確係有一啲呢即係當地嘅項目人員呢，佢就懶呢，佢話我真係唔容易呢次次都影張相呢然後再寄過去。佢就話呢就所以有陣時呢就會用咗可能係舊相呀，甚至乎呢佢求其邊度有一張相咧用得到咧就擺咗上去咁樣，咁所以嘅話咧，經過呢次事件咧，即係起碼用佢嘅官方解釋啦，佢就話人手出錯，咁佢話咧下次咧佢哋都會咧想解決呢個問題咧，就盡量用多啲電子設備咧喺當地咧就已經影完咧就可能 email 啊咁樣就寄過去咁樣，咁但係你話啦，呢個係咪即係都可能證明咗一個問題咧？就係、 真係缺貧乏咯，啲資源。咪冇人做咁多嘢咯。 一嚟你係缺貧乏啦，二嚟咧可能佢哋嗰個垂直監管系統咧真係有啲問題啊，因為佢哋都承認就係話咧都係交俾當地嘅項目嘅辦事人員咧，佢自己處理，包括咩咧張相啦，包括寫信啦，佢都承認就話係。佢話有啲係代筆嘅，因為佢唔識。咁、但係嗰個助養人就話：喂，但你冇同我講係代筆喎。 呢九年佢話咧，九年啊，長達即係講緊嘅時間咧。佢話我助養呢個細蚊仔九年啦。佢話從來咧都係用英文書信來往嘅。咁期間都有寄翻啲近照噶。佢話但係跟住咧，真係有一次佢親身去當地去探訪個小朋友嘅時候咧，佢竟然唔識同我對答，少少英文都唔識喎。咁跟住佢哋先即係說明會先講翻就話係啊，從來咧即係都係佢哋幫手代。代筆嘅，咁但系佢话，咁但系即系嗰个助养人就话， 冇讲过， 你冇写法，即系一向就系令到佢误会，以为系嗰个小朋友写嘅，但系冇写系代筆嘅。 呢一个嘅长年累月嘅系感情嘅受伤。 系啊，你发觉 好大打击嘅喎，呃 我咁好似啊， 斩过呃我啲钱啊。 同埋咧，嗱，即系我哋而家梗系相信说明会嘅解释啦。即系其实佢就话啊，佢唔识英文，我哋帮佢代笔，因为佢话合理噶。譬如当地嗰、那个，佢话而家出事嗰个小朋友喺马拉维，咁佢话当地都唔系用英文做沟通语言，咁咧， 即系可能佢就少咗一啲细节位咯。 系啦， 就系争咗一句就系、是。是代为翻译咁样。 系啦，咁我谂咧，点解佢哋会咁紧张？特别系嗰个即系助养人咧，点解佢会有阵时认张相都认咗咁多细节出嚟啦？佢又会发觉点解去到当地佢唔识英文，佢咁紧张咧？ 系 可能因为咧山高啊，即系山高皇帝远啊。我哋而家我哋咧以前就话隔山买牛咧就好惊啦。咁而家我哋唔系买牛咯，我哋 隔 山捐助养啦。可能咧就大家好有个警惕啊，就话喂。是咪真系我喺香港寄出嚟嘅十蚊，或者我寄出 是是到咗个引渡 价？系啦，系咪真系到咗去度价？咁啊，到咗佢嗰度嘅比例有几多？诸如此类咧，我谂大家就好惊咧，就唔想有任何差池。嗱，同埋咧，你就好惊就系话佢系咪嗰个人嚟嘅？于是乎咧，见到张相唔对路咧，马上就触发到就喂。唔系同一个人嚟喎， 点解会咁嘅咧？ 系咪呢个人存唔存在噶？喂，同我倾偈个识英文嘅，但系去到面谈嘅时候佢唔识嘅，究竟系咪同一个人嚟嘅？ 系咩一回事？ 系啦，嗱，所以咧，我觉得呢个怀疑咧，就你即系合理嘅，即系大家就唔好话咁挑剔噶，你特登要抹黑咩机构咧？其实唔系，因为实在太惊啊！而家大家咧， 因为即系你自己钱就捐咗出去，但系原来其实我一心系帮人嘅，但系我啲钱唔知道去咗边度嘅，其实 系即系就算唔系你个机构本身贪啊。而是更加是 一些行政上面的不小心。 做漏咗啲嘢，咁啊真系唔抵啊嘛，系咪？ 系啊，因为即系你帮入边上，你嘅啲钱系唔知道去咗边度，我不如帮下第二个咁，系咪先？ 系啊，同埋好惨咧，你知啦，即系呢啲特别系做慈善嘅项目咧， 好大竞争嘅。 嗱，一嚟大竞争啦，二嚟咧就系、是、咧，大家嗰个警惕咧，有阵时比嗰个信任嘅建立咧系更加难啊。 其实 嗱，佢用咗可能咧即系几廿年咧就树立咗个招牌，但系咧可能一单呢个事件咧， 系 你总系有啲人可能咧，譬如听到。之后咧，佢冇跟进咁多，又或者咧，佢唔相信之后嘅解释咧，佢就话：，唉、都系不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唔好啦，咁样 系啦系啦，都系唔好啦，我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嗱，咁呢、這个影响好大嘅。 咁又 你用好多， 佢有十单做得好好嘅嘢，你唔记得？ 你谂下嗰阵时几年前啊，大陆嗰、那个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咧、即系佢话啊，佢话自己系红十字会里边个董事嘅女啦，咁系咁晒啲名牌包包啦。咁、虽然后来咧红十字会讲紧大陆嗰、那个、因为真系唔同嘅，同香港，佢不停解释就话佢假噶，佢冇我哋嘅官职身份噶，佢唔系我哋啲人。嚟噶，冇人信噶嘛，即系更何况佢嘅解释好似有啲薄弱啦。咁即系嗰个影响好大噶，即系可能你以前对佢嗰、那个大陆红十字会咧，都系即系OK 啦，一般啦咁样。 即系正所谓咧，一次不忠就百次不忠， 可能会俾人哋好 有啲叫概念概念式嘅嘢咧，你入咗脑咧，好难。要洗腦咧，就要好多功夫。 不過都希望咧，大家如果有懷疑嘅，我覺得應該好似呢個朋友咁咧，去問翻清楚，就唔好咧就自己用自己嘅諗法咧去即係確認或者幫，因為你嘅錢其實都好緊要嘅幫助。 同埋如果佢係一間即係本身都係咁 咁知名啊， 又知名嚇，又國際化一個慈善機構咧，佢亦都會好樂意去解答翻佢嗰啲即係。捐贈者 啊， 助養者佢哋個疑問咯。 唔係，我諗咧，仲有一個嗱，我哋如果咧與時並進啦，其實如果大家都有做助養嘅話咧，你會唔會都覺得話，喂呢、這個年代會唔會都有啲新嘅方法咧，可以第一我同佢溝通到啦，第二咧就係可以即係避免到仲有呢啲咁樣嘅麻煩事出嚟啦。 即係譬如而家資訊咁科技咁發達，咁嗰邊係咪都係仲依然咁差咧？有冇得去幫助即係做嘢啊？ 唔係 ，可能真係咁差咧，我哋 唔係啊，譬如。舉例啊，佢而家佢影相咧，佢都唔係要求佢當地嗰個馬拉維嘅小朋友自己自拍噶嘛，佢都係人哋幫佢影噶嘛。既然係咁咧，會唔會我哋可以再簡化啲？我真係咁諗啊，你簡化啲嗰、那個工作人員去到，你攞部手機最平都得啦，你幫佢拍段 video。嗰、那個 video 咧，咁就算你話喂佢講啲話我哋唔識嘅，唔緊要。咁你咪你出字幕咯，嗱嗰条片咧唔系要你 live， 你咪录完之后咧短短地唔好长啊，譬如你封信可能写五行嘅，你顶笼一分钟内，可能啊你好啊，我系马拉维嘅小明，多谢乐富嘅桂花田咧资助我啊，我会努力读书噶啦，生活愉快，拜拜，嗱咁就够啦，又唔系要讲好多嘢，咁你录完之后。 咁啊呢条片咧就直接可以咧就 send 出去俾大家啦。你又唔使又寄啦，又唔使惊话人手贴错咗张相啦，系咪？又唔使惊话咧佢唔识英文咧，所以我哋要帮佢翻译。 因为佢嗰度总有一啲工作人员噶嘛， 佢一定有工作人员噶嘛， 唔会系太落后嘅啫，相信系 啦。同埋你话咧，对于大家认识当地咧，可能仲好啊。譬如咧，你谂下啊，我系马拉维嘅小强啊，呢个就系我哋嘅学校啦。多谢你啊，自从咧你嚟到之后咧， 参观咁嗬。 系啦，嗱，嗰条片你又可以用 email send 翻俾啲助养人咧。喂，悭好多、哦 嗯， 我唔知道呢度有冇真系太难咧，因为你又要影相，你又要贴信、哦嗯，你又要寄啦，又要好多步骤咧。其实你倒不如就用呢个方法， 咁系咪 即系再简便啲？咁啊，助养 都有呢个方法，都未定嘅，因为我啊冇帮，唔系帮衬， 即系冇捐助， 我冇知啊，冇捐助。 有啊，我都有捐赠几个咧，佢哋都有写信嚟嘅，同埋咧，即系我又公平啲啊，调翻转咧，当你回信俾佢嘅时候咧。我都叫我老婆代笔噶， 嗯， 因为有阵时候你实在咧话喂 ，OK 啦，我唔知道有咩同佢讲，你系要多谢佢两句啦。 咁你有冇写代笔啊？ 系啦，我都冇写嘅，我都冇写住话咧，我系助养人个老婆代笔咁样，我都冇写到嘅咁样。 咁、嗯、所以即系其实都系唔系想希望即系大家都系真系实事求是， 出个善心。 系啦，我真系捐咗钱，希望嗰边咧真系收到即系嗰个叫做回报，即系咁样。 系啊， 所以喺选择嗰啲。尤其是啲大嘅慈善機構也好，細都好啦嚇，你哋係你會唔會揀得好謹慎噶？ 啊，會 都會噶， 你都係 你會唔會睇佢年報噶？ 啊，咁我又冇喎，因為咧 有睇年報 噶，佢有記嚟噶，我都。你睇佢边一栏啦、啊，特别重视啦、啊。 梗系睇佢行政 费用嗰度，系啊， 系啊， 系啊。咁通常我就我而家有定期有两间机构嘅，咁咧。都是因為佢嗰行政費咧 係 好少好少好少好少，而我亦都真係因為知道有人喺入邊做講過俾我聽過啲情況，咁我先至肯長年累月去支持佢哋。 有啊有啊， 真係要揾翻相熟啊，或者了解清楚。 要了解清楚咯， 因為之前有人做過個比較咧，就好似阿彭爺所講咧，有某一啲好知名嘅，好多人幫襯佢嘅，即係所謂做代言咧，哇！佢行政費好高。 係啊，捐十蚊得一蚊到去人哋嗰度，九蚊係行政啊。 試過有一間又係好知名嘅。我都有啲想捐助，跟住后屘咧，我知道原来我有个同学喺里边做嘅，跟住我问下同学倾下偈，跟住知道佢赚 点样运作， 工几多钱？ 系啦系啦， 心谂哇，海咁多， 你都几攞嚟啊？食水好深啊！ 先 喂，捐俾佢， 佢系咪物有所值噶？ 系咪食水好深啊？ 佢系咪物有所值先？ 但佢食水好深喎、 啊，系咯，佢人工高啫，但可能佢做好多嘢咧。 可能我同佢有嗌霎咧， 可能系啦， 我图图佢咧。 系啦，咁、 okay. 总之我哋希望呢件事件咧，我哋当系好事嚟嘅、 啊，真系好事。 我哋帮呢个机构自己都解决一啲咧，佢哋行政上面咧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嘅问题， 同埋更加了解到原来咧，即系 当 中 嘅 运作系咁困难嘅咁样咯，系咪？同埋大家都系嗰句啦，你只要你自己了解多啲，咁、就好多啦，系咪？ 主宰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 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用手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我向世界呼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将会推动五项立法工作，包括立法定名要求公职人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的时候表示，當局經研究之後認為區議員屬於公職人員，會在修例之中落實區議員需要宣誓的要求和相關安排，至於其他公職人員將會盡快另行處理。有關法例草擬工作進入最後階段，政府會在農曆新年之後向立法會提交草案。教育局昨日提出，如果学校全体教职员可以每两个星期进行病毒检测，可以申请容许全部学生回校上半日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参考了过去的教师自愿检测计划，部分学校可以安排到近乎全部教师做检测。当局亦都听取了专家意见，认为全校老师恒常检测可以提升学校安全。但是他强调，绝非政府对学校的要求，不希望为任何人构成压力，亦都不想校长感到有压力，要逼老师检测。当局的立场一向是鼓励所有人自愿做检测。杨润雄又强调，老师做检测并不代表零风险，但是有做一定比没做好，认为是合理可行的方法，为学校提供多一个选择。當局今個星期內會就有關安排向學校發出通函。教育局日前就高中核心科的改革建議向中學發問卷調查。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新的科目课程架构包含香港、国家和世界议题，希望学生有香港情怀、国家观念和世界视野，培养国民素养和对国家认同。当讨论香港情况，就会触及一国两制、基本法和宪法，亦都会讲到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以及香港在当中的位置和作用。他强调，不能够简单理解为新课程提及国家的事就是国民教育。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贵州，习近平在一个扶贫车间向村民表示，将苗绣发扬光大，传统的亦都是时尚的，它既是文化亦都是产业，既能够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又用产业来扶贫，用产业来振兴乡村，可以作出贡献。习近平又向当地乡亲送上新春祝福，探访一名苗族村民的屋企，同村民聊天，同制作当地传统节日食品黄粑。习近平祝福他们一家人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和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62点，跌344点，总成交金额1,16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7点，跌2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60.6跌4毫，小米集团27.4跌1.5毫半。腾讯控股722.5跌13.5，美团394.2跌20元，申通医疗系新上市，报19.4，中国平安92.2升2.4，比亚迪股份252.2跌14.8，保利协鑫能源3.09系升1.7，中芯国际26.6跌1.35，中国海洋石油8.57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13，瑞士法郎0.9，加元1.279，人民幣6.459，英鎊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202，澳元對美元0.76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8,516点，跌130点。港金現價報16,84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49美元，卖出1,82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啊。较早前咧，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啊，现时嗰度都系比较多车噶。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意外啊，仲系多车。仲有就系七咸道南啊，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喺公主道桥底嘅快线咧，之前都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塞车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隧道入口范围都仲系比较多车啲嘅。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提下大家啦，亚皆老街九龙城段因为有啲工程啊，咁现时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士他，令到部分嘅慢线有封路措施，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 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长东路污水处理厂去机场、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老山公路石门去马鞍山、将军澳宝林北路康盛花园去将军澳、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紧要。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话都冇咁快，下个星期就系农历新年啦。唔知道喺农历新年嘅时候，你有冇啲乜嘢嘅愿望咧？今个星期嘅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作者圆圆上嚟同大家分享，疫症过后佢第一个想去嘅地方到底系边一度？更重要嘅系同大家讲下，到底乜嘢系河船游欧洲呢？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九分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4%。 冇错，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 你唔好喊啦，虽然个温度高咗啲啫。 唔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咁而家呢个时候有豪雨佬。 Let's do it. Okay, let's do it. 有豪语录啦，你走唔走啊？ 今天很怪，呆望这街，街里各样大小名牌。 今天真的很怪啊！怪在乜嘢呢？就是你身边所有朋友啊，无论是做哪个行业呢，他好像现在都是得返变成一个专业咁样，就是移民顾问啊。你諗住走去边度啊？啊英国啊，嗱嗰度呢地价咁样啦，物价咁样啦，居住环境咁样啊。哦你諗住去台湾啊，我话定俾你听啦，台湾嗰度嘅教育制度呢係咁样㗎。是否好好世界，冇错，你突然间发现乜？你身边啲朋友咧，原来全部都咁熟悉呢一啲吓世界各地嘅移民情况噶。嗱，如果你话呢一啲咧，都可能系过来人经验啊，你有去过咧，可能你就会认识当地嘅情况咧。而家仲多咗一样专业啊，就系、是、研究嗰啲条文啊。特别系 BNO Visa 嘅细则咧出咗嚟之后咧，你见到身边好多朋友咧。真系个个律师上身啊！全部喺度研究紧就系、是，唔系佢话五加一，嗰、那个五咧系咪即系话可以无限期伸延嘅咧？唔系180日，唔可以多过离开英国180日。咁啊，由边日开始计算啊？究竟应该点做啊？最好笑咧就系你见到网上面咧开始人咧就晒自己嗰个叫做经历出嚟啊！譬如咧，原来佢话，你要整理咧你过往曾经所谓外游记录嘅。咁有啲朋友就话，我系做航空公司，我系做空姐噶，我一年都唔知飞咗100几200次。佢话呢个净系整理翻佢过去嗰5年咧，已经成沓 A4 纸咧，好似一本 copy book 咁样咧， 填到密密麻麻。 我没有话不摆， 可能你都会好奇怪，点解我哋而家全部都变成呢一个移民专业呢？冇办法，呢个系人嘅本性嚟嘅，适者生存啊嘛。既然而家咧有一个走或者唔走嘅难题摆喺你面前咧，香港人就梗系会好好研究佢啦。但你有冇奇怪过咧？啊，点解我哋香港人成日都有想走嘅念头嘅咧？究竟我哋嘅 DNA 里边系咪真系有呢一种咧坐唔定嘅血液喺度咧？即系啲人成日话咧，喂，你个啰柚系尖噶，坐唔定嘅，可能我哋香港人嘅啰柚都系尖噶。嗱，如果我哋用文化角度抛个书包嘅话咧，你可以话其实我哋中国人有好多嘅名句咧，佢都系鼓励你最好留走开嘅。譬如我哋最容易听过一句说话就是良禽择木而栖啊。 是最好的世界。 即是你如果是一只呢好靓啊，亦都是一个好优质的一只禽鸟的话呢，你是会揀木头呢来栖息的。譬如以前啲人都话呢，即是凤凰呢并不是每一个地方呢佢都会走落去的。如果你是呢草丛乱生的话呢，即是凤凰会走开的。 Let's do it. 咁所以咧，有啲人就会用呢一句咧嚟代表良禽择木而栖。咁所以你拣个好嘅地方栖息都系正常嘅。当然啦，你可以反驳佢啦。我系人啊，唔系禽啊。孟子都有话人禽之辩啦，系咪？ 今天很怪。 OK。咁啊，有冇听过第二句咧？就是人挪活树挪死啊。但这个挪字呢就挪啊，就我们广东话就好少咁讲嘅，因为呢这个其实喺国语就有嘅，即係挪呢即係乾坤大挪移嗰个挪啊，即係话搬动啊移动咁嘅意思。咁佢嘅讲法呢就係话嗱，人呢如果移开去一个唔同嘅地方呢，佢係可以继续生存到活下来，甚至乎呢仲会更加即係变得出色嘅。树就唔同啦，你个好地地呢喺嗰度生长呢，你突然间连根拔啊将佢摆落去隔离嗰个唔知咩土地度呢，佢可能就会死㗎吓。咁呢啲好明显係一啲传统嘅智慧啦。通常你几时会用呢一句呢，就係有啲人想跳槽啦，想离开佢自己嘅工作岗位呢，但係佢又忐忑不安喎，啲人就会同佢讲，欸，人挪活树挪死，你软唔过堂唔肥，试一试佢啦。但是鱼不过塘不肥啫，我哋唔系鱼。我最记得嘅就系另外一句说话，物嚟就香贵，人嚟就香贱。啊，点解好似永远都有正反两边嘅说话嚟俾你听嘅咧吓？啊，仲有一句嘅，呢个更加常见嘅。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咁人望高处都好正常啫。高处不胜寒啊，老友，你真系人望高处走。嗱，你话系咪真系好鬼平衡咧？系真噶，我谂咧古今中外咧，无论你系想走定去留咧，你都可以揾到有好多唔同嘅成语啦，或者我哋嘅文化啦、智慧啦，系帮你做判断噶。 我没有话过不败。 咁啊，最近见到有人写文章咧，有一段嘅文字都写得几好嘅，因为佢话咧，其实我哋以前啊，孔夫子咧曾经讲过一段说话。可能更加適合我們現在的情況。他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即是如果你那個城邦是危險的，你覺得你那裡是兵凶將危的話，那就不要入去啦，這個很合理，是不是？如果你發覺那處是這個很亂的，你就不要住在那裡啦。天下有道，如果那裡還是有一些公平正義法則的話，那就見面你就可以出現了。如果那裡無道的話，你就要隱居咯。但是究竟可以等到多久呢？如果個個都無道隱居的話，那究竟它會不會變乾淨的？ 所以我哋最尾咧，净系可以用一句好老土嘅说话嚟话俾你听咧。正所谓人各有志， 大小名牌各有着各角色意义。 谂下我哋上一代咯，佢可能都系透过离开自己原居地嚟拼发出一个更加美好嘅香港。咁你可以点样决定呢？问下自己，问下你嘅上一代，或者问下我哋头先啲老祖宗，究竟你系良禽择木而栖啊，定系你会觉得嗰棵树树挪死，人挪活啊？你系人望高处走啊，定系高处不胜寒啊？而家系危邦啊，定系一个好好嘅盛世咧吓？ 也未怕失败，只想知。 讲过的诺言一定要遵守的，播回你了，台正萧叔叔。 够唔够？够唔够？够唔够？台正宵啊！呢个 Melly 嘅版本啊！ 好，我问下你，有啲咩事情一间小学可以惊动到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嘅员工都话佢咩事咩事、啊？ 我知佢哋同外星人沟通联络到 A、B 就系咧，佢哋有插班生系嚟自火星嘅。 哈哈 C 师，佢哋嘅老师其实就 Will Smith 佢哋嗰啲卧底嚟嘅，所以就 系 呢个 Man in Black 捉到外星人。 哦， 三样是哪一样？ 正啊， 仲、 啊 哦、有第四 小学 个操场，原来就系外太空人嘅太空船降落基地，应该系咁啦。 你觉得咧？ 我觉得四个都中。 四个都中， 冇错， 实在太夸张，太有自信啦！ 佢哋有太空船坐咗落嚟个学校度，混入去校人群里边。 嗱，喺澳洲昆士兰一间小学啫，系啦。咁你觉得可以？ 哦，咁你一早讲昆士兰就知道系假噶啦，即系昆噶啦，就唔系噶啦。 嗱，咁当然啦，昆士兰即系个中文译名啫，系咪先？人哋唔系咁样噶嘛，系咪？咁点解会触动到？哇！点解连美国太空总署嘅员工都咩事咁样嘅咧？咁就系、是。小学啫， 小学 只系小学啫， 系系系。 唉，我哋真系香港真系唔好羡慕啊！ 出做科学家， 唔系咁又未咁快，都有一段距离嘅。 太空人，太空人 就系，你觉得 NASA 可以有啲咩系即系接触到而俾佢发现到咩事啊？咁样嘅咧， 小太空人 嗱，佢会睇到嗰啲叫做人， 睇到星体， 睇到一啲嘢噶嘛， 睇到 UFO， 佢哋影低咗 UFO 嘅片段。 其实咧就咁样， 见到外星人冇戴口罩。先向澳洲卫生当局举报，再通知 NASA， 罚咗佢钱先， 系啦，冇错， 唔讲笑， 系啦，俾佢599G先，系啦， 系啦，咁样嗱，真系啊，佢话咧，点解会咧，连去到美国太空总署同一间昆士兰小学咧， 系 一间小学，咁点解点扯上关系嘅咧？咁， 哦， 思源，佢哋学校咧真系好 有 NASA 嘅员工想读呢间昆士兰小学，所以扣门。 咦，你家长上身喎，曾志豪 系咯系咯， 系啊， 你一路唔开估，我一路讲落去噶 吓，得啦够啦够啦够啦，咁咧佢咧就系、是、啊，因为佢哋当地咧即系嗰间小学咧就有一个教育活动，咁而呢个教育活动咧就系讲紧啊。搵石坠落地球， 搵石旁的天际， 是我的操场咁样，因为佢哋嘅地方好大嘛。咁咧，佢咧就叫做一个教育活动咧，就系讲解啊，搵石坠落地球嘅事情。咁咧就会搵埋啲小朋友咧，即系学生啦吓，走去采访啦，现场采访啦，睇有冇目击证人啦。跟住其实做一个活动嘅啫，但系咧佢咧整到嗰个画面咧，即系其实你可以讲嘅啫嘛。嗱，而家咧我哋咧炸街衣嗰度咧就有一个呢啲咁嘅画面啦。咁你又点样追访就算啦，系咪先？佢唔系，佢真系劳师动众咧，佢会邀请埋。警察啦，系啦，有埋警车啦，拉晒封锁线啦，警员啦，喺度到喺个现场里面啦，好似咧参与紧呢个紧急救援服务咁样啦， 唔系封区啫， 咪即封咗佢哋，即系咁样啦，系啦，拉上封锁线啊嘛，跟住咧佢就话啦，个陨石咧嚟自外太空啊，究竟点样嘅咧？咁样系啦。佢仲有埋咧防 即系其实佢系假嘅，但系佢咧佢想即系假扮， 佢系做到好真，佢净喺个草地咧有细一个窿嘅，好似啲陨石呈一个大嘅黑色嘅球体啦，咁咧跟住咧净系有埋咧嗰条嘣一声咧跌落去草地嗰啲叫做轨道啊，系咪啊？即系嗰啲轨迹啊嗰啲咁样，窿晒个草地。 我想问下等先。警察佢 系 唔知道嗰度系假嘅， 啊唔系佢哋系知嘅， 即系佢哋配合埋成个教学行动啊！ 佢哋就话啦，警方咧就好喜欢咧，就同啲小学生咧， 哦系一齐玩嘅， 就参与一个活动唔系玩嘅， 即系咁解啦，演习嚟嘅啫嘛， 好中意加入咧，佢哋一齐咧就同啲细蚊仔咧一齐做一啲演习啊！ 哦， 即系佢话咧，即系佢呢间学校咧都真系非常之好啊，同埋当地嘅警察咧系同佢哋咧系经常性 打成一片嘅， 打成一片 嘅，我哋都系啊。 希望咧点样打成一片咧？ 我 哋形容词定动词咧？ 我哋而家每晚都有演习噶啦嘛，一样啦。 系啦系啦，嗰啲唔系演习，嗰啲真系嘅。咁咧，佢哋就话咧，即系因为嗰条村咧，其实咧都要讲下昆士兰咧，佢话咧呢一条村仔咧，嗰度得几千人嘅啫。咁、所以咧，就佢哋可能咧，就大家相处得好和谐嘅。咁、而佢哋嗰啲学校咧，亦都咧，就是、个活动范围咧，可以去到咁广阔嘅。 好犀利，同埋好真实。 好真实嘅， 认真喎，系。 到一个点咧，真系整一个好大嘅球体啦，系真系掟晒落嚟咧，出晒烟啦，咁样整个现场啦出嚟咧，就俾啲细蚊仔去采访啦。咁跟住咧话，喂，而家咁点啊？警察即系访问翻警察先生啦，跟住又睇下而家现场救援嘅情况系点啦咁。 咁 NASA 咧，佢系知道真定假噶？ 佢知道后来知道假咯， 但系佢之前以为真噶。 因为咧，佢哋系因为发放咗啲官方即系学校嘅相啊、相片啊，咁相片咧就整咗出 到嚟嘅时候咧，就话 有警察啦，因为 系啊，警察啦，咁跟住就发生咩事咧？咁样就咁，佢哋睇到啲片咧，先关注咧，就唔系话佢真系测试到点解即系有啲嘅陨石坠落嘅情况咯。 但系佢劲，即系我想话呢， 吸引系咯 呢一个小学嘅活动咧，佢系可以以假乱真到一个地步 ，NASA 都以为系真系啦，去了解啦，咁样 系啦，去了解啦，同咁样最紧要就系咧，佢哋认真啊嘛， 系咯， 即系连呢啲咧，喂，讲紧 边个话小学鸡，小学鸡啊，真系 小学咋，讲紧唔系中学，唔系初中啊，我哋中学啊，唉，射支水咩水箭炮啊，系咪好似咧？咁样啲水箭炮， 当年啫，而家可能劲好多 啦，已经好巴闭 啦， 你明唔明啊？但系而家人哋真系咧，佢最好就系咧，佢话咧当地因为比较细啦个社区，咁啊佢话啲警察咧好中意咧加入一啲学校咧做教呢啲教育活动啊，同埋咧即系增加呢个叫做真实感啊， 真实感 系啦。咁佢话咁就算系咧，咁我哋都唔可以虚假啲，即系个个幻想嘅出嚟唔同啊嘛个画面。 咁但系我有疑问啦， 我觉得佢哋 佢今次就教陨石撞地球咧，就整个坑啦。佢嗰天系教咧山火嘅形成，咁点算啊？ 咁啊堆个火山喺度。 咩山火啊？ 我知 系啦。咁如果跟住你系啦，如果你下一步讲火山咧， 系啦。咁啊，整个富坚炉喺度， 系啊。咁如果你日本啲小学想参考咧，日本咪成日有地震演习噶嘛？佢都系啲人匿埋啫。 系啊， 佢冇嗰个凌乱嘅现场啦， 嗰个震嘅幅度啦， 又冇震嘅幅度啦。哇！咁如果咁搞嘅话咧，佢要裂开地壳噶咯呢铺。 我唔知道啊，但系、啊、但我只系觉得佢哋咧系 我同埋我帮我哋揾到出路啦，已经。 我觉得佢好开心咯，可以。 你知唔知佢哋有咩出路啊？ 制造假嘢。 唔系制造假嘢，你可唔可以正面啲咧？净系去荷里活特技嗰度做已经得啦。 哦，系、啊。 你谂下，嗱，佢嗰个认证系咩啊？即系嗰啲荷里活咧，佢话你嚟认证，你有咩有咩专长咧？咁样。 喂，你睇我一单。 NASA 认证。 教育啊，呢、這个活动教育咋都可以令到 NASA 都可以关注。 系啦，跟住佢可以问翻嗰啲荷里活，你哋拍嗰啲星际片啊，NASA 几时又当佢系真噶？ 有冇敲过你门咧？ 有冇敲过你门咧？嗱，我哋唔同啦，仲要呢啲叫咩？小学鸡 production， 真系 一流嘅即系学费咁样。喂，如果你话咧，我哋香港啲学校咧，佢如果收好多唔同嗰啲杂费啊嘛，佢可以有呢个叫做道具费啊、服装费啊、模拟现场逼真画面费咧。 呢位家长你愿唔愿俾咧？ 我俾，愿意俾。喂。咁犀利喎！ 又真係好犀利啊！ 世界知名喎、啊，呢、這个真 係。大家可以即係不妨去望上网去望下，同埋啲老师都可以諗下、喂，真係唔好净係靠凭空想啊，试下睇下可唔可以落实做到呢啲。 好忙㗎啦啲老师。 咁、又系。 又要做检测。 咁我非 又要做检查。係囉。人哋澳洲嗰度咪可以。 我差甜啲人话。 轻松啲囉真係。好啦，听住新聞先啦。 开截至凌晨两点，受限区域之一的屯门风景园第一座发现一宗初步确诊。至于土瓜湾定安大厦 D 座和柴湾兴华一村美华楼，经检测之后全部都没有发现新的确诊个案。有接受检测的居民认为封区有需要，亦都有居民觉得封区扰民。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和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除夕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90点，跌416点，总成交金额135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3点，跌2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1.6升六毫，小米集团27.25跌1.7。腾讯控股717.5跌18.5，美团389.6跌24.6，深通医疗系新上市，报19.4。 比亚迪股份250.8跌16.2，中国平安92.15升2.35，保利协鑫能源3.06升1.4，中芯国际26.2跌1.75，中国海洋石油8.45跌1.0。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2，英磅10.552，瑞士法郎8.614，澳元5.912，加元6.057，新西蘭元5.578，歐元9.3191。每百日元對港元7.37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23。日經平均指數報28,376，跌270，港金現價報16,840，跌13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2.72美元，賣出1823.2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報告大欖隧道嘅交通先啦。大欖隧道去九龍方向管道裏面嘅慢線咧，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嘅。咁啊，慢線係需要臨時封閉，不能夠通車嘅。大欖隧道九龍方向管道裏面嘅慢線，因為有意外，暫時係需要封閉。而九龙区咧，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之前近住公主道桥底快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港岛咧，而家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嘅，龙尾去到东山台。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元朗嘅强业街有临时交通安排啊，由而家去到听朝早上嘅9点，强业街系会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东涌长东路污水处理厂去机场、屯門公路丁九橋去元朗和青魚幹線欣澳站去迪士尼。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會。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呢轮天竺鼠就好红啦，但系原来有啲地方天竺鼠都好矜贵噶。 秘鲁咧固定嘅时节啦，跟住佢就会举办一个叫天竺鼠节啦，跟住咧就帮啲天竺鼠啦着晒啲传统嘅服饰啦，跟住着到好靓嘅，跟住会帮佢选眉，跟住佢就会拣啦最靓嘅天竺鼠啦，脚程最快嘅天竺鼠啲奖项。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刘浮山原来可以咁浪漫。 你说你双手等我默许，为何我总不让你伴唱？你说你很想使我吻醉独个流泪，我甜蜜但我不说一句。 我滴眼药水，你行过嚟帮我挡风。一个看似普通又真实的场景，成为今次 Serenie 新歌的画面。作曲填词都是 Serenie， 编曲有 A Good Day， 监制 A Good Day 加上 Serenie 自己。今日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Serenie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多 JPG。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 中文歌曲龙虎榜。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hey, ，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新闻之后咧，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继续有仲有花田曾志豪啦，同埋阿请伯嘅系。 系啊，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冇错，喂，要同你讲单咧，大家要讲单疫情嘅新闻咧，就同呢个东京奥运有关嘅。 系啊， 系啦、 啊，东京奥运做咩事啊？ 东京奥运因为而家大家仲计紧啊嘛，系咪有机会可以即系如期举行啦？咁、 啊、 样，咁啊，其实都预咗期噶啦，可唔可以预佢个如期举行啦？咁呢佢而家最新有两个通知几得意嘅。第一个呢就係佢哋嗰个叫做国际奥委会呢，同埋呢一个东京奥组委呢，就发布咗一系列嘅即係所谓观赛指引。咁样梗可以讲啦。咁但另外一个呢就係佢哋东京自己呢就好有信心呢，就话得㗎啦，放心啦，今年再照搞冇问题嘅咁样。咁但係呢亦都係好讽刺地呢，就话佢哋其中一个叫做圣火大使啊， 系就 系 确诊咗， 系啦，亦都好多人好中意嘅石原里美咧、 嗯， 就确诊咗，就话佢啱啱一月中嘅时候咧，就检查嘅时候就话中个招 啊，咁啊，其实咧，佢而家呢一刻中个招，咁佢会好翻噶嘛，咁好翻之后佢有抗体咧，即系佢打后都唔会中咯， 系咪咁？你可以咁讲嘅， 但 系有啲 case 系中完再中 喎，系啊，六合彩唔见佢中喎，真系嗱。跟住咧就有一个难题啦，我哋就要交俾咧经常都主办大型活动嘅程振鹏咧，帮我哋研究一下啦。 系又真系啊，唔系，佢咪 系啦，你有制作噶嘛？ 我经常睇人哋制作 题。系啦系啦，嗱、 okay, okay ， 你听下咯，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咧帮东京咧出谋献策啦吓、 啊？ 我哋喺广播度嗰说， 好啊。 佢咧就佢哋嘅主席咧就话面对一个难题系咩咧？佢哋有接聖火嗰啲運動員啊嘛，咁我哋有 artist 啦，有運動員啦，咁個個咧即係又靚仔靚女啦，知名度又高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話啦：，喂，唔係、哦，你咧揾咁多呢啲人咧去傳聖火咧。你一定是搞到東京街頭啊，無論邊處咧、 哦、 都水泄不通噶嘛。 因為咧見到啊，譬如木村拓哉佢嚟嘅咁樣， 係啦， 咁啊肯定咧即係萬人空巷啦， 癲咗 啦， 食完 你 尾啊，嗰啲全部都嚟曬噶嘛，咁樣長澤正美嗰啲，好啦，咁佢話啦，點樣可以解決呢個問題？ 啊，我可以揾素人啦。 我都系咁谂， 我都系咁谂， 揾村代表 系啦， 系啦， 红不黑嗰啲， 即系揾我哋， 系啦， 揾我哋， 啱啊啱啊，机 会嚟啦， 系啦，机会啦，飞云，我哋去到净系识讲一句音乜爹同埋跟爸爹嘅啫， 我哋嚟接，系啦， 其实仲识一句嘅， 系边句咧？ 沙拉 拿咯，系啦，咁咧你就揾啲素人得唔得咧？咁呢条桥唔 work 啊，因为如果你素啊，你觉得得唔得？ 起码聚众嗰方面应该减少好多， 应该减少咗，直情系冇啊。唔系、哦，可能调翻，可能调翻转，更加多人、哦。哇 ，Nonus 哥，咩人嚟嘅呢？ 我都好奇啊，话 好奇、 哦， 望 一望先， 咩人嚟 咧？咩家伙咁样？系影一影你嗱，其实咧佢都系担心有聚众啫，即系话人多啦，系咪？咁我哋可唔可以咁样啊？即系整条框，即系譬如。有一系掹飞，即系话咧，我想嚟嗰日睇咧，呢一格嘅 个马路旁边嘅，点样封咗条？ 系 啊，即系话 佢哋川州过省嗰啲。 我知啊，咁佢都总有条道路噶嘛，即系譬如当我哋弥敦道咁样，譬如咁佢可唔可以即系每一个有唔同嘅松，即系每个区，跟住里面有一百人嘅啫，整个咁样。 可唔可以将佢转做呢个 online game 咁样？即系我成日睇嗰 online game 咧，即系你自己喺玩紧嘅时候咧，嗰个主角系你啊嘛，你要跑得快系快，跑得慢系慢。击到又会真系击到，咁咪真系好似全圣火咁咯。 即系点啊？即系虚拟嘅， 即系 我哋黄大仙上头柱香咁样。 我哋可以安排咧，就系嗰个负责。 嘅火炬手，佢喺一個咧官方指定嘅地方，嗰、那個地方咧係室內嘅，即係話外邊啲人唔會走到入嚟啦，係室內嘅又唔會聚眾啦。咁喺室內嗰度咧就會直播。而家呢一站輪到曾。曾志豪先生咁样先算啦吓，曾志豪神咁，跟住曾志豪神咧就影住佢 live 咧就，系、我而家好荣幸啊咁，然之后跟住佢就揿一个掣，好似玩 转 厂 咁 样，系啦，一揿就会啊，我而家走入去呢一度传圣火啦，跟住大家可以睇住佢点样传圣火咯。 其实都好啊，喺个同一个地方，即系搵一个大嘅或者搵一个大嘅运动场， 系、 好似阿豪仔头先我讲啊，拉个唔同嘅报警，揿一个掣，我而家咧可能传到去可能佢喺日本里面自家都唔同區都去傳噶嘛， 佢一定係啦。 我係去東京，跟住我而家係北海道啦。我而家咧就喺個 就算啦，冇啦，中間唔跑啦，即係東京嗰度咧就唔會話由聯宿啊跑到去唔知咩新幹線嗰啲地方。 集中喺東京一個運動場裏面拉唔同個揾唔同個代表，跟住拉唔同個部落得唔得啊？ 嗱，佢咧都得嘅，因為我頭先諗翻呢條橋咧， 就唔好係街跑啦，真係 就勁似咧嗰陣時，好似亞視咧有一輪咧，佢哋咪話咧有啲新嘅叫做直播安排嘅，就話咧我哋咧就會喺廠裏邊做直播，咁然後咧就話而家一廠交翻俾二廠啦咁樣，咁啊即係當年啦。佢就唔係，而家咧，佢哋諗住嗰個東京奧運全聖火咧，有兩個方法。第一咧就係閉門進行。 哦，閉門即係唔係同我好似你咁講咯？ 係啦，可能就會揀一個地方，就唔再咧，即係其實同黃大仙一樣啊。佢就話咧會用無觀眾嘅閉門形式進行電視直播就算數啦咁樣。 係啦，咪揾個運動場裏面自己喺度傳咯，傳曬咁多個區咯。 係啦，咁咧就冇市民參加噶啦。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佢哋嘅澳組委主席咧，森喜朗咧就話啦，不如咁啦，喺嗰啲鄉郊田園度做咪得咯。 冇人嘅， 冇人嘅，即係等於咧，如果我哋喺香港咧傳聖火咧，我哋當年經過都試過嘛，去流浮山。同阿 Serena 喺嗰度 ，Serena 嗰度咧就全眼泪，净系去到嗰度 嘅 啫。 嗱，其实一系咁啦，揾一条咧大嘅 highway 咧，就即系嗰啲高速公路咧， 屯門公路 可以贯通咁多个国嘅，即系咁多个区嘅佢哋吓。唔同嘅地区嘅时候咧，咁可唔可以喺嗰啲但人唔可以去望到嘅？但系选手咧，即系嗰啲叫全胜火炬嗰啲人咧，就可以喺嗰度贯穿啦。系啦， 咁即系都系冇人咯。 都系啊，做就可以照做行跑去嘅。 冇错，系啦， 但系就冇观众嘅。 嗱，呢个就第一个难题啦。咁样好啦，第二个难题咧就系头先讲啦 ，IOC 啊，即系呢个国际奥委会同埋东京奥组委咧，佢哋就话啦，嗱咁啦，如果今年嗰个奥运真系照搞咧，希望就有啲咧人群注意卫生嘅守则。咁、其中咧就除咗嗰啲戴口罩啊，保持两米距离，佢哋远啲嘅，保持两米距离。咁、咧最破天荒咧就系话，如果咧你真系觉得好兴奋，你真系咧好想打气嘅话咧， 冚住口 就唔好唱歌， 唔好唱歌， 又唔好嗌， 做手势， 拍手啊。 OK， 系啦，做手势， 即系佢就系拍手，系啦。譬如你见到嗰球波好啊，你话哦。 忍住咁样， 忍住系啦。 喂，谷翻条气落去会伤身体嘅喎。喂， 我想问下，主办单位，你觉得呢条桥得唔得咧？ 呢个难啲、 难喺边度？ 兴奋在咧，人嘅真性情好难掩盖同埋压止嘅。 系啦，即系话你如果好。嗰、那個叫做情到濃時嘅時候咧， 你叫我扎住，叫我唔好， 係啦，即係發乎情之乎禮啊！你點解都呵啪啪啪啪啪變咗拍手掌咁樣，好難做到啊！咁樣咁嗱，但係咧，你話而家咧啲運動員咧，佢哋譬如話而家我都話 NBA 或者足球，佢哋就踢緊波噶嘛，係佢哋嗰個防疫政策係點樣嘅咧？譬如佢哋而家原來唔準咧，佢哋所謂咧交換球衣啊。 唔准交换球衣 ，OK 啊，明白啊。 因为咧，你交换球衣就要将自己件衫咪除啦，跟住要好近接触啦，咁样就唔俾佢哋咁样掂。 同埋唔可以，唔系，其实佢哋唔握手啦嘛，已经咁咪连呢啲嘅身体接触都冇咯，咁得唔得 但系最好笑咧，如果你 有身体接 触，系啦，冇错。啲人就话啦，两个球员喺嗰48分钟嘅比赛里面咧，佢哋就面贴面，背脊贴背脊，咩都做晒啦。但系完咗场比赛咧，谂住揽一揽咧、，no 唔得，你咁样会传染病毒。 你分分钟已经中个招啦，等而家再咁咧就加重呢个负担，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觉得比较好笑，咁咧所以佢就有呢啲提醒咧， 就系话如果可以继续顺利进行嘅时候就唔俾， 就要有埋呢啲嘅措施。 佢就要俾啲观众咯，因为你观众入到去咧，嗱我怀疑佢有人夹住噶，你边个不要嗌，唔准嗌，咬拖鞋，咁然后就净系可以，即系个个都要扮咧，我知啦， 唔会喐唔会笑， 系啦，点知个个都要扮日本呢个卡通片啦？ 咩啊？ 《鬼滅之刃》里面嗰个泥豆子， 哦，做咩佢 咬住碌竹噶嘛？佢、哦、又唔讲嘢噶嘛？ 我想问你有冇啲灭声嘅，即系唔系即系唔系灭声，即系 咧咁快想灭我声？ 我意思系话咧，有冇啲口罩咧系可以即系个防到即系叫做 隔音嘅 隔音啊，或者系或者隔 隔音口罩 隔口水，即系喷出嚟嗰啲咧系比较厚啲。 其实而家啲口罩已经系防飞沫噶啦，已经，所以我觉得佢真系咁严嘅去到呢个地步啦。 咁佢擔心有你，因為就係入場觀眾可能就太多啦。 只可以拍手都話係嘛？喂，拍手都激動得滯。 唔係拍手得， 佢而家就 係 叫你唔好嗌啊！我意思係話，咁我就算嗌，但係跟住佢唔俾佢知就唔得啊？點解唔嗌啫？係咪先開心就會自然？ 你又嗌，但又唔俾佢知，係 啊？ 點先能夠做到呢？所以我哋都要請教一下， 講下啲女人係啊。 我唔讲嘢啦。 系啊，突然间呢个人激动一滞啊，失咗声啊。 有 Lisa， 我系 Lisa 嘅 Don， 系啦 ，Don 啊吓 ，OK。喂，我想问下咧，大家有冇食嘅，即系食药丸嘅困难噶？即系食药丸有咩？ 我叻噶，我一扎药丸一啖吞晒噶。 咁犀利噶，即系不能大咁咁大食 嘅。总之，如果系要食嘅嗰扎药系呢个时候食，咁咪一次过食咯。一啖咁摆入口， 不论大小你都通吃嘅、 哦。我以前得嘅，而家唔得，要分开两次啦，起码都。 我细个唔得，慢慢大个咗就得啦。 即系喉咙因为撑大咗，有咁嘅空间啊。 其实心理作用嚟嘅嘛，你吞到吞唔到。 啊，唔系噶，有啲咧真系咧，譬如嗰啲药丸咧，即系子弹型嗰只咧，有啲大粒或者大粒啲，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吞一啲鱼油丸咧、 啊？有一种药我系吞唔到噶， 系咩啊？ 就系嗰啲咧，好似。同佢个呢个产品个或者品牌无关吓，嗰种好似保济丸咁样嗰啲啊， 哦，即系好散收收好细粒嗰啲， 系啦，因为我记得我由细个到就后来即系大个仔啲食咧，我都系食唔到噶， 但系嗰啲好细粒嘅啫， 但系咪分开 太多啊？我吞唔晒， 都系 吞唔晒嘅，仲喺度嘅， 系啊， 嗰啲系比较论尽嘅，但系有冇试过吞啲好大粒嘅鱼油丸啊？ 有啊，有好难咯， 系啊。鱼油丸咧，虽然佢系 系 啊系啊，你需要好大量嘅水咧，你先可以削翻佢落去啊！你有冇食过鱼油丸啊？ 我未食过呢只喎。 哦 ，OK， 系有啲咧，即系大个嗰啲药丸。 我见过系透明噶嘛。 系系系啦系啦，胶囊大透明啊嗱嗱，不过呢个都唔紧要，只系你个吞咽嘅问题啫，究竟你吞唔吞到嘅啫。但系如果你需要去食药，但系而家呢咁嘅情况，又要拎开个口罩，譬如突然间你先醒起，哎呀，我要食药喺条街度。跟住你又冇水喎，咁你又要食药喎，咁点呢？ 咁咬碎佢囉。 吓，有啲人好叻，唔使水咧，即系摆入口跟住吞咗。 系啊，因为咬碎 了。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嗰啲人系咪真系咁犀利啊？ 好劲，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咧系我困难嘅。我有时咧突然间啊，系唔记得食，跟住就好无奈地喺个公共地方咧，就要拿起首先要点粒药啦，跟住要拿起个水樽，跟住咧就要去食药啦。如果呢个世界，有一种药是可以连埋水俾你一齐咁去吞嘅，又好冇咧？唔系药水啦， 发明咗啦！ 我用拍手代替欢呼。 药丸啊， 咁有咩药丸？咪不嬲都系同水一齐饮噶啦。 嗱，即系意思， 嗰粒药丸里边攞下攞下有水嘅。 啊，系啦，可唔可以将个二合油为一咧？即系嗱，譬如我头先讲紧啦，我突然间要食嘅食嘅时候，我要用只手去搣我粒药，或者攞个粒药去吞啦，跟住我要冷开我支水，跟住我拉低口罩嚟饮 啊 嘛，系咪要？ 真系辛苦喎。 要。 但系我想话，如果嗰粒药丸本身有埋水，我真系要咬破佢啦。 唔使， 唔使咬破， 你可以吞嘅啫。 哦， 或者如果你觉得系认为佢大粒嘅话咧吓，咁咧你就可能要需要去咬啦。因为咧好叻啊，南韩咧有三个设计师啊，咁佢就话咧啊，因为咧即系因应咧唔系个个咧可以有一啲干净水饮啦。佢首先佢即系担心紧嗰啲好落后嘅国家，佢哋未有干净水啦。又或者你哋出行即系出去街嘅时候咧，你未必要会有支水喺度啦。总之就你但系你要食药，咁点搞咧？咁样啊，佢哋咧设计咗咧一啲叫做 jelly medicine 啊，即系叫做用啫喱状嘅药咧，咁啊就可以咧就俾你去就咁，因为佢有埋水啦嘛， 咁咪容易啊，好跣咯，可以容易吞咯。 系啦，咁咧咁佢咧仲要独立包装噶，咁咧好似大家有冇买过隐形眼镜啊？隐形眼镜咧，咁佢哋咪咧有个即系透明嘅半透明嘅胶兜，里面咧咪有啲水啊，晾下晾下，即系摆喺嗰个透明隐形眼镜嘅。 系啊， 佢嘅形状嘅即系个包装就系咁样啦。只要你一打开咧，嗰泡有水嘅药丸咧就喺晒里面咧，你一吞就吞咗落去啦，咁样咯，非常之方便，系啊，非常之方便啊，几好设计噶，咁大家睇下迟啲有冇得发买到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決定在本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立法引入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的時候說，有關立法有三項重點，引入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申請人需要是認可非本地醫學院的畢業生，並且在當地獲取醫生註冊資格或者專科醫生資格，所有獲批申請人需要在公營醫療系統工作一段較長時間，不能夠私人執業，以應對公營機構醫生短缺問題。他又說已經邀請行政會議之中兩名醫生，包括李國章和林正財，協助有關解說工作，爭取公私營系統的醫生支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出席答問會的時候，主動提出將會立法打擊各類侵犯個人私隱和散播仇恨及歧視性言論、虛假信息等的行為。他說會先處理較為迫切的起底行為，從執法和修例處理，其中在修例方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私隱專員公署正是積極推進修訂私隱條例工作，包括將起底有關行為定為刑事罪行，賦予法定權力給公署要求社交平台和網絡移除起底內容，以及讓專員有刑事調查和提出檢控的權力，目標是本立法年度完成修例草擬工作，提交立法會審議。林鄭月娥又說，政府各部門會重新檢視正管持公共登記冊的法律規定和行政安排，以平衡各方利益，並且視乎需要作出調整甚至修例，確保達到查察目的，同時亦都更好保障個人私隱。教育局昨日提出，如果學校全體教職員可以每兩星期進行病毒檢測，可以申請容許全部學生回校上半日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參考了過去的教師自愿檢測計劃，部分學校可以安排到近乎全部教師做檢測。當局亦都聽取了專家意見，認為全校老師恆常檢測可以提升學校安全，但是他強調絕非政府對學校的要求，不希望為任何人構成壓力，亦都不想校長感到有壓力要逼老師檢測。當局的立場一向是鼓勵所有人自願做檢測。楊潤雄又強調，老師做檢測並不代表零風險，但是有做一定比沒做好，認為是合理可行的安排，為學校提供多一個選擇。當局今個星期內會就有關安排向學校發出通函。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和溫暖，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溫暖，週末至下周初早晚有薄霧，下星期二、三雨勢有時較大，隨即同農曆新年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51%，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882点，跌425点，总成交金额13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1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3点，跌2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1.4升4毫，小米集团27.2跌1.75，腾讯控股716.5跌19.5，美团389.4跌24.8，新上市的深通医疗19.38。比亚迪股份250.4跌16.6，中国平安92.15升2.35， 保利協音能源3.07升1.5，中芯國際26.1跌1.85，中國海洋石油8.43係跌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14，瑞士法郎0.9，加元1.28，人民幣6.459，英磅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202，澳元對美元0.76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8,407，跌238，港金現價報16,840，跌13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22.88，賣出1,823.39。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快樂。 点解你成日夜晚都唔复机噶？ 瞓觉梗系熄电话啦，我连 WiFi 都熄埋噶。 吓、啊，有冇咁惊辐射啊？ 讲开又讲，我而家攞啲石纸包住我部电话先。 咁你唔好攞石纸包住自己。 坊间咁多方法，究竟边种先至有效？电磁波究竟又系咩嚟嘅咧？ 想知就要记住留意星期日晚8:30-9: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李慧贤、周家俊、赵善恩主持嘅 《Sam 上创实验室》。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喂，阿点放大啲，再大啲啊！唔够清晰啊！ 喂，350至600毫米啊，都唔够！ 哇，你睇佢姿势唔系几舒服啊！ 喂，你两个都作风大胆啦，喺 office 度讲啲咁嘅嘢？ 咩老细？我哋讲紧啊，调校电脑舒适嘅观看距离啫。 但你又话姿势唔舒服？ 系我哋讲紧将办公室座椅点放先舒服啊嘛！ 哦，咁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整剧， 办公室够舒适整洁，员工做嘢自然安全又快捷。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桂小姐，欢迎你啊！老板呢在外面开会赶不及回来、哦、所以吩咐了我带你参观我们的 office 的呢。 他有跟我说过你是蔡秘书嘛，那麻烦你了，你不要眼金金望住我这个助手先，他叫豪仔。 蔡秘书你好啊，蔡秘书你好啊，会会三生有幸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刚刚毕了业都是有16年的。蔡秘书你好啊。 得的了，你不用水蛇春那么长的哟。你好啊， 你好蔡秘书。 我们由这边开始参观咯。 去你度定去我度啊？不是 去你那边参观定 我 那边参观 啊？去我们的 office 啊，你清醒一下点啦。 好啊好啊，蔡秘书好啊。 我们呢 office 呢是有点小的。 你不小啦，你不小啦，你不小啦。 你是不是讲年纪啊？ 是啊是啊是啊，跟我老板比你年纪不小啦。 桂小姐啊，你个助手真系风趣噶啦、哎！我哋 office 咧有啲细啊，桂小姐，希望你唔好介意哟、 啊。嗱，地方大细咧就唔重要嘅，不过最重要一样嘢， 最重要人品好啊，系啊，心底又好啊，身材又好啊。 我知道嘅咧，最重要公司嘅业绩够好。我哋公司虽然做咗唔系好多年，但系每年嘅生意都系稳步上升，前景好好噶。 陈秘书，陈秘书，你误会咗啦，你误会。我哋老板咧，桂小姐咧，佢系想讲咧，办公室嘅大细咧唔系问题啊，因为不嬲都冇大冇细嘅，最紧要系工作间嘅设计一定要够好啊！ 哦，原来系咁样嘅，系工作间嘅设计嗰个 design 啊！我哋咧当日冇揾啲好有名嘅设计师去 design 个办公室，又冇花 几百万去豪装，咁唔知道合唔合你心意嘅、啊，贵小姐。 嗯 ，OK， 讲完啦嘛，嗱，唔关咧使几多钱嘅事，良好嘅工作间设计咧系要啊考虑啊员工嘅职安健为大前提嘅，元老。嗱，要着重咧，要着重员工嘅安全健康啦，同埋咧要够舒适，你舒唔舒适啊？喺呢度做嘢， 好舒适啊！我而家好舒适啊，系。 嗱，如果佢 喺度做咗嘢啦咩？ 系啊，我入到嚟啱啱踏足呢个地方，我觉得已经系自成一角啊，好似同大家一家人咁样啊。 嗱、okay, ，如果咧工作间咧缺乏呢个妥善设计啦吓，咁员工咧就要长时间咧喺呢啲唔舒适嘅环境之下工作咧，咁就啊可能咧会引致员工嘅唔舒服啦吓，不适啦吓，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安全和健康添的。 但是贵小姐，很多员工一要工作就不舒适和不舒服的呢，那这个又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啊、那是人翻工都是有些这样的想法的。 我没的没的、啊、我一日做助手、啊、我终身做助手，我很舒服很好。 哎呀，为什么你对号入座的呢？ 我最喜欢的豪仔就是这样 的。 哎呀，那贵小姐怎么算是令员工舒适和健康的工作环境 啊首先呢一定要跟 跟个 好的老板、啊、好像贵小姐这些老板真的三生收到，真的九代相传。 我看你不是助手那么简单，你像以前那些长辈说的傍友吧。 傍友是什么来的？是 什么来 的？是啊，蔡小姐 什么来的？看 你一把年纪，所以我刚才都说他不小的啦。哎呀，真的我告诉你，办公室一定要保持通道畅通，要有充足的照明，还有要通风的。 讲得好， 我们 office 的通道都算畅通的呢。 那真是这样的，蔡秘书是不 是、哎、 如果呢就将地下呢这几栋讲紧的文件搬走啦、啊、就将呢那边那两箱纸皮呢收返好啦、啊，是纸皮收返好，唔好误会吓。同埋咧，我咪叫你啊，豪仔 ，OK。同埋地下咧，嗰啲电线收返好啊，咁咧，呢度咧就可以叫做畅通嘅吓。 哦，好嘅，明白嘅，我会记低嘅啦。一阵揾你呢一位同事嘅跟进吓。 你揾我啊？而家都可以揾得噶啦，我同你交换 ICQ 啦。吓、 啊？ 系啊，我谂住跟翻你年纪啫嘛，蔡秘书啊。另外咧，我发现咧有几位同事咧坐咗喺通道旁边咧，咁通道成日有其他同事出出入入咧，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咁样咧，好容易会骚扰到佢哋工作噶嘛。你话我同你倾偈就唔当系骚扰啦，我人咁好学，但其他人就好难讲噶啦嘛。咁你哋不如考虑下咧，使用个屏风咧，将工作间同埋走廊咧就隔开佢啊，咁啊可以增加咧分隔嘅空间啦。好似你打 work 咁样咧，有条分隔线咧就两页就分得开啦咁样。我呢个比喻系咪好清晰啊？ 我都覺得 是、啊、等啲員工唔使受到招咧，可以專心啲工作。你話講得啱唔啱 ？Very good， 我要俾幾下掌聲、 啊。多謝老細，多謝。 Such a good idea， 好提議嘅呢。咁啊，呢度嘅照明同通風，兩位又覺得滿唔滿意嘅呢？ 嗯，呢條問題真係問得好好啊！光线咧都算充足啦，空气都够流通嘅。啊，记得咧通风系统咧强弱要合适吓，如果咪吹到头发乱了就唔好啦。你啊，吹到我头都痛埋啦。 系老板，但你冇乜头发，其实唔惊乱。 嗱， 对唔住，我嘅意思系你系唔怕俾乱流吹你嘅。 O K， 系啦，因为咧嗰啲气流太强啦，又或者太弱咧，都会令到啊嗰啲员工咧感觉到唔舒服啊。 哎呀，贵小姐，你觉得舒服系好重要嘅呢？ 当然啦。 咁啊，呢度系我哋嘅会计部，我哋就睇埋会计部啊。 啊，会计部哇，啲电脑啊，啲电脑啊， 系最新型号嘅呢，运作唔够两个星期嘅啦。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我中文系咪好好嘅呢？我老板喺呢一方面。好舍得使钱噶， 唔好意思啊，蔡秘书，你又误会咗我啦。首先咧，我想讲你电脑嗰张工作台有问题。 工作台都有规矩要跟嘅呢，唔系够四平八稳摆到嘢就得噶啦。 哎呀，蔡秘书， 系 咁样系未够噶。嗱，你睇住啦，工作台咧系要有足够嘅空间去放置你个电脑屏幕啦，够唔够啊？你睇下咧，歪歪侧侧咁样，仲有 keyboard 咧 ，keyboard 收埋。晒嘅，哎呀，阴公啦！依家咩公司啊？仲有你个 mouse， 你个滑鼠摆咗喺边度啊？哎呀，你睇佢啊，连个滑鼠个 size 都要系 mini 版嘅。仲有啊，你个工作台底啊，要有足够嘅空间啊，等嗰啲员工啊个双腿能够伸展先得噶。 哎呀，你撩到我啦！ 哎呀，真系 系我个荣幸， 嗯， 系我光荣嚟噶。蔡秘书啊，你介唔介意踎低望下？你自己睇下。 哎呀，望乜嘢嘅呢？ 你睇下，大部分工作台下边咧，你都挤满咗嘢啦，咁员工坐得一定系好唔舒服噶啦。 哎呀，呢啲系老板讲嘅风水阵啊。不过既然咧，桂小姐同埋你讲到咧冇问题嘅咧吓，我一阵啊会执好佢噶啦，一定会预翻足够嘅空间俾自己对脚伸展到噶。哎呀，你哋两个对脚啊真系好长啊，44寸长腿 啦。哎呀，我只脚啊， 讲紧你脚短就唔使搞咁多嘢，总之伸得直就系啦。啊，仲有啊，同事坐嘅凳咧吓，好似好唔太稳阵，同埋好唔舒适嘅，我见到都好唔舒服啊，真系，哎，真系， 哦，唔系系嘛，咁点先为一张舒适合适嘅凳嘅呢？ 哦，咁样噶，蔡秘书，座椅高度咧，应该咧就可以因应个人嘅需要咧，系去调校嘅。嗱，你譬如坐喺度，我帮你试下啦。嗱，你睇，嗱， 唔使咁积极嘅，豪仔， 系知道知道主旨，啊，唔系知道老细，座椅嘅靠背嘅高度同埋倾斜度，嗱，你试下嗌一嗌咧，系可以调校到嘅。仲有仲有，你嘅座椅咧，如果有手靠嘅话咧，嗱，你嘅手摆上嚟先，系啦，你可以确保佢嘅位置咧，唔会阻碍到你用 keyboard 嘅。哇，你手指甲爆晒，真系。 哎呀，好似冇，好似望到， 令到员工咧能够用舒适同埋自然嘅姿势工作咧，避免你哋呢一个根基劳损啊！ 哎呀，呢个度你教我好多嘢噶！哎呀，咁我哋 office 嗰张凳咧，其实张张都冇得调教噶、哦，你意思系我哋要换晒佢嘅咩？哼，即系咁样嘅。如果系换嘅话咧，咁记得咧换啲座椅啊嘅底部咧够稳阵、够稳固，知唔知道啊？啊，就唔应该咧有啊五点脚。 应该要有啊，老细。系、哦、啊，你大意啊。 系，我多谢你提点啊，豪仔。系应该要有咧五点坐脚嘅。 我三点都唔够。 系要五点先够稳阵，系啦。咁平时放工都系五点啦，系咪？ 所得啫。 有需要嘅话咧吓，亦都可以咧安家呢、這个你叫滑。轮啊，咁就可以方便喐来喐去啦嘛，系咪先啦？ 哦，我记低佢先嘅啦。不过咧 ，budget 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噶，年年都 cut budget 啦，系冇钱买嘅。我要同老细商量下先可以做决定嘅呢。 细公司真系惨啊，真系。 听咗两位讲咁耐，我先知原来我哋 office 有咁多地方做得唔好，都系我唔好。 你唔好挨住我嘅，我助手先得噶。牛仔，你企开啲。 我 几时又挨住佢啊？ 冇问题噶。哎，因为能够安慰呢一啲咧喺第三世界工作嘅同事咧，都系我哋福利嘅一种嚟嘅。 你讲咩啊？我识掌人嘴噶噃。 不过你，哎呀，老细佢打到你一巴。 你其实 佢打错咗啊！ 你其实 系因为对 你有咁嘅事嘅呢？ 系啊， 我只手又嚟啦，对唔住啊，我嗰啲无敌向丧心病狂， 你系 要诚实调整。 系啊，你再补打啦。 你咪去冷静一下先啊！ 你攞个嘴埋你先。 好啊，嚟啊，嚟啊，嚟啊！老细，佢又打中咗你啊！ 我又打错咗，对唔住。 系啊，但系其实蔡秘书 我都唔觉噶。 系咯，哎呀，阿老细你块面比较厚啊嘛。其实你哋都有啲地方系做得好噶。 系，例如咧， 头先打得好啦。啊，唔系唔系，我讲笑啫。 阿豪仔，你再讲清楚啲啊。 譬如咧，你哋摆屏幕嘅位置都唔错啊，因为屏幕嘅位置咧应该同员工咧保持一个舒适嘅观看距离。嗱，你好似你企远啲。你再企远啲， 观看啲乜嘢最好嘅呢？ 系啦，我而家望住蔡秘书，我觉得你靓咗好多，因为够远啦。咁大概350至600毫米咁上下啦。而屏幕最顶个行字样咧，应该系略略低过眼睛嘅水平嘅。 咁好专业啊！我真系好想再一次赞，我请呢个助手真系一流啊！ 多谢 啊，同埋咧，即系佢哋咧系可以调校倾斜度啦，去配合员工嘅需要噶、啊。 其实唔止嘅，桂小姐，佢哋仲可以咧系显示到清晰分。明同稳定嘅影像嘅咧，字体大细啦，可能佢系适中啊，啊，仲有啊，系影像嘅光度同对比度都可以调校嘅咧。 你对比仲要调校啊，蔡小姐，唔使调校噶啦。系系啊，啊，不过想问一下有冇可能将呢部电脑搬去嗰边咧？咁啊，因为等同事用电脑嘅时候咧，可以再用得舒服啲、啊。 你讲嘢真系好得意嘅，呢边同嗰边即系边度咧？ 系啊， 而家坐呢一度，你舒唔舒服啊？我都冇听过同事有投诉、啊，你都几多嘢？咁噶、啊， 哎呀，阿蔡秘书啊， 系桂小姐， 嗱、不如咧你自己咧试下坐低，用嗰部电脑做下嘢，你就知噶啦，唔好喺度咧纸上谈兵啊！ 你坐低，蔡小姐，我揿低你啊，哎呀哇，系成张凳压晒，你睇你几重啊，真系。 我明嘅呢 ，Sodas 呢，因为呢个 keyboard 同我滑鼠前面冇足够空间，托住嗰双手啊， 嗯、你睇到啦， 手咧就要变咗就圆空，好似人哋写毛笔要吊住笔咁样嘅咧， 系咯， 不过长时间咁样做啊，我只纤纤玉手都会劳损噶噃， 系啊，正確啊，蔡秘书啊，重要啊，你要留意下咧 ，keyboard 同埋个滑鼠咧，你自己望下，你自己望下，应该攞个罗杆度度得同一个水平嘅， 嗰啲叫水平尺嘅咧，同罗杆冇关嘅咧， 罗杆系睇风水嘅，用嘅时候咧，你个手臂啊，应该处 于一个自然垂直的位置。啊，蔡秘书，你嗰啲手臂嗰啲肉啊，自然垂低咗啊，真系。啊，你嘅前臂同埋上臂应该大概系成一个直角嘅，咁先系最舒适嘅姿势嚟噶。 啊，蔡秘书系咪啊？哎呀，嗱，你亦都咧可以咧建议咧你嘅员工啊，系使用呢个手腕垫嘅，唔知你公司有冇钱买啦？ 手腕垫得嘅咧，我已经将两位嘅建议嗰啲 idea 咧全部写低晒嘅咧，一阵翻嚟啦，老板我就会同佢汇报嘅。吓，我相信老板一定会应两位意见，逐一慢慢去改善嘅，务求我哋办公室变成一个更舒适嘅工作环境嘅咧。到时候桂小姐，你哋对我哋工作嘅地方更加有信心，对你投入我哋公司嘅意欲咧就更加大啦。 投入你哋公司，你嘅意思系想桂小姐入股啊？ 啊，唔系嘅咩？ 我谂你搞错咗咯，唔系桂小姐想入股，系你老板想卖盘俾桂小姐。 哦，我明嘅 ，sorry 咧，桂小姐连啲员工你都会要埋哈。啊，你觉得佢最乜事？ 得啦，你冷静啲先，我通未嘅吓，我会考虑下你啦。 哎呀，唔使考虑啦。 办公室舒适整洁，员工做嘢自然安全又快捷。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教心吧，舞带菜翅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成烟，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归给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也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去千山？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演戏， 让我终于可以 发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灵魂大师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12:56翻嚟丰收快活人啦吓，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0%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见证生效，那个人显示佢自己存在，佢拍手声。 喂，边个喺度啊？ 呢个系曾志豪，我系桂花田。 系咯，好嘢、啊，你唔单止引声、啊。我哋本来用緊视像嚟到望緊，我監察緊呢个直播室啲同事有冇返工啦。啱啱好啊，曾志豪就摄咗喺一个 mon 后面，睇唔到个样子，而家见到啦。系喺度喺度，好嗱，最后呢几分钟咧，就想问一下大家有冇试过咧出街食饭嘅时候咧，食食下咧，你嗰个食物咧有第二啲嘢喺度？ 少，即系托赖，真系好感恩地不时太多，系啦。 不时太多。如果真系俾你发现入边有一啲唔食得落肚嘅嘢， 系 啊，即系未必一定系老鼠曱甴嗰啲咁嘅嘢啦。咁可能係啲紫穗啊，又或者係啲毛髮啊咁樣，咁你會點呢？ 咁第一時間梗係舉手啦，即係唔好同佢講咁多嘢啦。阿師兄咁點先啊？經理係咯， 你會爭取佢換嗰一碗俾你啊，定係呢一碗唔收錢呢？ 咁我會爭取呢一碗唔收錢。最紧要系咁啊，系咪先吓？ 咁同埋咧，你食 你掌声褪后啲可以。 你会容忍食到几多先至举手咧？ 咁我真系唔知佢个兜嘢有事噶嘛，咁所以都冇办法，我食咗落肚。 食紧咗一半啊？ 系都要换，唔系都要免费，都要俾翻个免费。 起码一半饱。 嗱，我相信佢哋其他食物系唔会咁嘅，所以咧我哋 OK， 我可以叫啦。唔该你啊，咁啲经理其实好识做嘅，第一时间咧佢就会查咗佢噶啦。但我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啦，系啦，系啦，系啊，好快手嘅。 可能大家都系咁谂啊，即系当你有投诉嘅时候咧，就都系想唔使你换个俾我啦，你唔好计我呢一餐得啦。 系啦，系啦，系啦。 嗱，喺内地啊，喺大陆咧就辽宁大连市咧，就最近咧有一间面档咧，就发现咗咧有一位女士咧，就食完一碗面之后咧，就话喂投诉啊，你碗面入边咁多头发嘅。哎呀，我唔俾钱啊咁。 咁会唔会系兜发菜蚝豉汤咁啊？ 咁呢兜唔系咯。咁结果咧，嗰、那个嘅食店咧就真系咧就唔收佢钱啊嗰碗面啊。咁好啦好啦，唔好意思，仲同嗰个女士咧讲声唔好意思添。点知咧啊，佢哋都唔知点解神推鬼拗走去睇翻录影嗰啲嘅CCTV 啊。 我即系话讲间 闭路电视嗰间面店自己有闭路电视，咁啊睇啦，发现哎呀俾人呃咗，原来嗰位女士咧佢系食到差唔多碗面完晒之后咧，佢就拗自己个头，然之后拿咗就头发掉落去。 咁卑鄙啊！ 系、 啊。哇，咁佢真係佢擺明喺度屈佢嘅啫喎。 係啊，咁所以真係要提防嘅。 咁點啊？有冇得 朋友就話：哎呀，算啦，佢都付出咗好多頭髮，啱啱我就冇得食㗎啦。 咁可能係假嘅咧，係咪先？ 頭髮都假。 啊，佢點會唔假？有啲假髮㗎嘛，佢剪少少落嚟，有乜所謂啊？嗱，你同我就真係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人人都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張志豪可以嘅，嗬，俾掌聲嚟聽下。係啊。 聽日開唔開聲啊？ 開聲，開聲，開聲。再见，好了，拜拜。 拜拜。